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和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有几阵骤雨，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间中10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9至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沙堤以南吹北风8至9级，渐转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渐转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风6至7级，稍后达11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9至10级，西部渐转吹旋风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7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澳门吹北风5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呢节华南口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185点，升5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77点，升9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99，瑞士法郎0.996，加元1.372，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136，欧元对美元0.984，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49.94美元，卖出1,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早晨啊，各位听众，6:08嘅时间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继续咧都系有白拳道小白喺度嘅，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3%。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嘅，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另外三号强风信号啊生效紧。啊，今日啊眨下眼啦，哇！今日星期嘅第二个工作天啦，星期二啊，10月18号，农历咧就9月23嘅一个早上嚟嘅。你哋好啊吓，咁啊有白元浩喺度啦，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咧就三号强风信号啦，咁啊其实啲传媒啊，仲各大传媒咧，咁啊都已经即系引述翻天文台就讲嗰啲嘅风暴消息啦。咁啊，啱啱听完新闻就转头又再同你讲过嘅。咁但系咧。都有人喺度諗咧，就話：哎呀，都叫做係有一個嘅熱帶氣旋啊、颱風啊，咁啊喺香港幾百公里外咧就掠過啦咁樣。有啲人就會諗啦，啊點解唔過埋嚟放多一日假？咁有好多呢一類型嘅想法嘅，係嘅，每一年咧都一定會有，每一次啊一定會有呢啲嘅想法嘅。有啲工作咧都有一件好事嚟嘅喎，可能一個嘅颱風咧對我哋嘅影響，可能都市人嚟講就唔算係太大，但係你都睇到啦，其實真係啲風啊，有陣時吹起上嚟勁得滯嘅時候咧，又會冧下樹啊，對唔住啊，冧下樹啊，影響到啲行車啊，各樣嘢其實都唔係咁好，又會搞到受傷。風平浪靜啊，當然係好啦。咁但係有陣時呢一類型嘅風啊，甚至乎咧就係浪咧，都影響到我哋嘅時候咧，我哋都要用翻平時鍛鍊好嘅身體同埋智慧，去到好好地應對。正如我哋日常嘅生活都係一樣，面對住好多工作上面嘅挑戰，啲有智慧嘅人咧，佢哋都會話啦，永遠都係整裝待發，做好最好嘅準備，因為你唔知道喺你下一關，好似玩遊戲嘅下一關。个大佬系几时出嚟？你几时需要用你嘅真功夫、看家本领，使出你嘅杀手锏去对付佢？唔知噶，但随时做好准备迎接挑战咧，就系成功嘅秘诀啦。朝头早，我哋继续努力翻工，不过咧，幼稚园就唔使翻学啦。 影画、卡通与漫画，像 Batman 讲到太夸 ，I don't know why。假使有最精彩那段，不该看勇士背后那座利马。Yeah， 非但实身过总有些可怕，空手荡到点样挡嘛？你叫我上，我马上去吧。手工请感谢一下，当只手攀上大厦，你可托我吧，还好吗？问世上有几多？好友敢死的心定必有，为你做过的就像拒绝长寿，无论你想天救宇宙或坐于屋顶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充当副手，难分所有只奔到你的心背后，仍等你就跟你走，无论企我操纵气候或用小丑侵略地球，陪你去对抗中这个宿命，你一句叫我挡，我挡，即使中枪我死人，忍得住口水，不怕用声，奥斯卡颁给我最失色到底，不会跟你的性，就跟你八日高兴。能当蝙蝠侠好友，九死一生定必有，愿意待你好，就是拒绝长寿。无论你想天救宇宙，或坐于屋顶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充当副手。不顾找理由，减少些难受，落泪后服务照旧。这难过，死以后变绝，始终唱不醒。能共你兜风到最。 早上的时候，一首嘅歌曲来自张敬轩的《罗宾》，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六点十五分，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紧日。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社会福利处就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去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就是包括呢就是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以及呢就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咁但係各个中心呢，咁喺佢哋正常嘅办公时间之内仍然就会继续开放呢就俾有需要嘅人士嘅。如果大家有需要呢都可以就係联络返有关嘅单位。另外教育局亦都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啦，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呢就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係停课嘅。今日停课啊。都系头先讲过幼稚园啦、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埋智障儿童学校。好啦，咁啊嚟到我哋晨光 Coffee Time。阿川啊，平头的而且确咧，咁啊呢段时间就呢几年啦，都真系打横行噶啦。点解咁讲咧？记唔记得以前细个我哋成日都会去选购一啲嘅买 CD 啊？买 CD 嘅人咧就真系越嚟越少啦。咁啊，而家喺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到选择你自己想听音乐嘅平台。消委会原来在昨日的时间公布了实施七个音乐串流平台的服务的时间，发现平台之间的一个提供歌曲的质素和收量收费相差是可以去到一倍的，尤其在一个容许下载歌曲的数量差距可以达到24倍，而客户的服务水平的差异也很大的。消委会建议市民订阅服务之前应该先试用，亦都需要咧就系留意平台是否咧就会自动延续服务，咁啊按时检视订阅嘅详情。消委会嗰度咁讲噶，咁我哋今年八月至到九月以一般消费者嘅身份订阅咗七个喺本地营运嘅音乐串流平台计划，啊检视翻咧就服务嘅详情同埋收费，有得成功咧就系同其中四个嘅平台确认咗核实咗搜集到嘅资料。各个平台收纳了本地华语欧美音乐其中六个平台声称收纳的乐曲大约4000万首至到9000万首，差距其实超过一倍的，剩下一个平台就没有披露的，所以大家在自己选择平台的时候就不妨做多些不同的那些叫做调查 research，自己好地分析一下。部分平台亦都就以嗰个质量啊，质量就作为卖点，标榜就无损嗰个嘅音色嘅，甚至就系高解析嘅一个音质嘅嚟。咁有五个嘅平台就提供相关嘅功能，其中四个平台嘅高解析音乐位，即系嗰个嘅我哋叫 bit rate 最高就可以去到至9216 bit。咁剩翻一个就支援无损播放嘅平台，咁但系佢哋嘅叫做歌库当中啦，无损音乐音质呢个嘅音乐啦，就较其他平台为少。简单啲嚟讲啦，即系话喂，我有啲咧啲音质咧最靓嘅，咁但系都要发现佢有啫，但系佢咧嗰个数量嘅问题啦，同埋佢哋所显示嘅歌曲档案大小咧，亦都有阵时会有出入嘅。咁有某一啲嘅平台啦嘅应用程式同埋网站，亦都没有列出佢哋嘅叫做音声啊嗰个嘅详细资讯。咁亦都形容资料咧就欠缺一啲嘅透明度啦。咁有学者就分析啦，使用高解释服务计划不一定代表能够获得最好嘅聆听体验。咁但系无论如何，使用合适嘅器材去到鉴赏高解释嘅歌曲咧，系一个嘅先决条件嚟嘅。好啦，即系简单啲嚟讲啦。我哋做电台嘅都会明白，例如大家成日听嘅MP3 咧的而且确嗰个叫做音色咧就唔系话最完美嘅， 咁但係坊間咧就有好多就可能會話非常高解像嘅 MP3， 咁就算真係嘅，其實你都需要咧就相關嘅器材，例如你嘅 headphone 啊，用一個咧我哋單聲道嘅 headphone 咧，如何享受一個叫做更加好嘅音樂體驗咧咁樣。咁所以咧，即係自己嘅器材咧方面都要做得好。器材你又諗住喂，我已經有個最勁嘅 headphone 咯咁樣，啊又要諗翻咯，可能你聽緊嗰一首嘅歌曲咧，並唔係一個咧係非常之完整嘅音樂檔案嚟嘅，即係話其實佢嘅音色咧只不過係普通嚟嘅啫。咁你用普通嘅耳機聽咧，其實已經可以享受到嗰個嘅界別啦，就唔係話最高嘅享受。咁所以咧呢啲咧都要自己做下功課。學習一下點樣先至可以聽到一個最優質嘅音樂咯。 I put my mask on， 當我可悲，先可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嚴都快踩死，也因得忍這般方法，也勝不看是本分。但忍得到一反而就是壞掉的人。越離後你做搖亂頭是非，但沉默如像我盡情做回自己。煩情扮演住再次印象焦點通通歸你，就踏實地落力力就任人被妒忌。就默默的地抗，為著自己願望，我欠興趣八卦你那境況，八卦太過刺激我，因此刻意隱藏。不想輸送信號，只想刻好記號，因此不表露到眾裏的我。I'll put my mask on， 清楚一點嗎 ？Take my mask on， 現在沒遇上個天嗎 ？Take my mask on， 從前曾猜低的今天可有感覺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星光的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因果，不想 I bet you like it， 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 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 想清楚根本不需思考太多，相信偏低我的只因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巩固主角。就为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你着八卦你那境况，你却正要见证我要怎施展我锋芒。当天收起信号，当天收起记号，因不想表露到众里的我。I'll put my mask on， 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n， 现在没遇上个天吗 ？Take my mask on， 从前曾猜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站在台中间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是因我不想 I bet you like it， 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 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 我只要一再感谢你，连出这天我从来而一为着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看试试我锋芒，今天胜出信号，今天千钟记号，当天不表露这刹那的我。I take my mask on， 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n， 现在没遇上个天吗 ？Take my mask on， 从前曾猜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站在台中间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因我不想 I bet you like。 6:23 ，Mask Off， 佢系红座星。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4%，咁啊三号强风信号啊生效中。好啦，咁啊而家都系凉凉地啊，23度，咁啊加上其实天气干爽啦，都好容易令到人哋谂起啊小鸡翼啊，我中意食。呢啲嘅天氣的而且確 BBQ 啊，真係一流啊嚇！咁但係每一次 BBQ 嘅時候，加上咧，如果唔係天氣熱啊，即係天氣都有啲風嘅時候 ，BBQ 大家都可能會穿住啲褸啊，著啲外套咧，咁啊去到 B 嘅時候咧，哇！真係嗰陣煙味啊，翻到屋企咧都肯定仲喺度。所以今朝啊，同大家睇睇咧，有啲咩辦法可以話俾大家知道。 当你去完 BBQ 之后，可以轻松简单将你身上边嗰阵 BBQ 嘅嘢烟味咧就除走佢。唔使好复杂嘅方法嘅，其实简单嘅步骤都已经可以做得到噶啦。咁其实第一就可以喺你冲凉啊。而家咧就大部分人都系会冲暖水凉，甚至乎有啲人会冲热水凉。咁啊好简单嘅啫，咁啊只系喺你冲凉嘅时候咧，将嗰件外套咧就放埋入去呢一个嘅洗手间入边，唔系话一齐啡佢，绝对唔系啊。反而咧就你挂喺呢个浴室入边、洗手间入边嘅时候啦，咁你就照常平时咁冲凉啦。咁嗰啲叫做冲热水嘅时候啦，室内入边嘅蒸汽咧，当佢去到呢一件衫嘅纤维嗰度咧，蒸汽就能够咧放松纤维嗰个嘅拉紧度，并且咧就释出纤维入边嘅气味。简单啲嚟讲啦，即系好似你幻想成为水蒸气，去到将呢一件嘅衫嘅异味咧 ，BBQ 味咧就一齐带走。味道咧其实都系原子嚟嘅啫，所以用呢个方法咧去到带走佢。呢、这个方法咧就特别啱用一啲唔能够咧就成日咧即系浸水洗嘅一啲嘅衫啊嗰一类嘅。咁当然如果你问我喂咁用一啲叫做直挂式嘅烫斗、蒸汽烫斗得唔得啊咁样？基于同一个原理嘅话咧，其实我认为都可以嘅，即系你挂喺件衫，跟住用一啲叫做喷式嘅喷嗰啲蒸汽，跟住之后扫下佢。噴嘅過程入面都一樣可以利用呢一個嘅熱嘅蒸汽咧，就將呢一類型嘅叫做燒烤味咧就帶走噶。好啦，另外一個咧快速嘅方法咧就係自制清新噴霧啦，將可以用作天然除臭劑嘅醋同埋水以及幾滴呢幾滴咧好關鍵啦，你自己中意嘅精油咧就混合埋一齊，然後咧就噴喺即係擺落個噴水壺入邊啦，就噴喺一啲經過煙燻過嘅衣服上面咧，咁你就發覺依個效果相當唔錯喎。好啦，另外亦都可以咧，就系将衫即系嗰件外套咧，放喺一个密封嘅胶袋入面，咁啊按住加入梳打粉，然后咧就摇摇摇摇摇摇，跟住摇完之后咧就放一晚，经过一晚嘅时间之后咧，梳打粉咧就会将呢啲嘅异味吸收啦。不过三个嘅方法咧，我自己觉得最有效同埋最简单直接咧，就系挂埋喺个洗手间嗰度，等你冲凉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嗰啲蒸汽带走埋佢嗰啲嘅味道啦。 分啊！咁啊，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前咧，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啊，嚟自 J W 黄浩仪嘅 FF 啊。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紧啦，咁啊，转头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中午前维持。天文台话，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增强，在东北季候风和台风纳沙的共同影响下，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纳沙会逐渐远离本港。本港的风力不会显著增强，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社会福利署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幼儿中心和长者服务中心等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各中心在其正常办公时间内仍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本港新增5361宗新冠病毒确诊，407宗属于输入个案，最多5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065人死亡。院舍方面，6间安老院舍和3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传播，共有18个院友确诊，95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另外，738间学校呈报1542宗阳性个案，涉及1329个学生和213个教职员，16间学校共18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6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20公里，即是北纬18.5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和中部。在凌晨4点半至5点半，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昂坪和横澜岛的最高持续风速分别为每小时71、60和58公里，最高阵幅分别为每小时89、81和64公里。预测本港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骤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23度逐渐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早上仍然较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3%，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我是阿 sa 蔡翠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阿妹，支白醋咧放咗喺边啊？ 厨房咯，做咩事啊？ 冇，我见支漂白水得翻咁少，谂住加啲白醋沟埋一齐用啫嘛。 哇，阿哥，清洁剂唔可以乱咁沟噶， 都系去污消毒，沟埋一齐效率唔系劲啲咩？ 唉，呢啲常识咧就俾漂白水漂过咁啊，即系洁净度冇咁滞啊。所以你就一定要听实呢个康康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到时就会教你点样安全使用清洁剂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六分，系啦，继续咧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23度，咁啊见到呢个三号嘅强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所以早上嘅时候咧，可能你身处嘅位置都会呼呼声，唔知道钟哥嘅位置有冇咧？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 点啊？系你嗰度有冇呼呼呼？ 而家就冇，琴日夜晚就好厉害， 系啊， 系啊，即系直头系你开少少窗咧，啲、风好似吹入嚟扯你走嗰啲咁样。 我屋企啲门咧，嘭咗几下， 系嘛？ 系啊， 但系冇事啊， 冇事。 你都系一般敲门都唔惊咧，更何况嘭门。 咁啊系咯， 冇事嘅， 冇嘢冇嘢。不过即系今次我觉得嗰、三号嘅强风信号生效紧嘅时候咧，有阵时啲风咧都劲起上嚟，都好比呢个八号风球。 所以你又要即系去翻天文台咧，睇下佢嗰个风速啊。 吓， 咁你成日都唔知噶嘛。但系我又相信我有信数据嘅。 系啊， 即系嗰啲咩横澜岛以南啊， 系啊， 即系嗰啲大帽山最顶啊，嗰啲有啲风速计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睇翻嗰啲风速，你就知道究竟呢个风嗰个强度有几多啊。 嗯，系啊，大家望一望啊，其实都几好嘅呢、這个，即系 系啊， 增长下知识。 今日咧就想讲下。即系早两日咧，咁我行过一间百货公司咧，发生即系有啲好猛疹嘅事件。 系， 但系同间百货公司完全冇关系。 嗯， 吓，只系因为佢卖一啲嘢， 嗯， 令到我觉得点解啲玩具生产商同啲电影公司会咁奇怪啫？即系同嗰、那个同嗰、那个百货公司冇关系。 系， 因为话说嗰日咧，即系早两日就咪做完嘢。咁啱經過兜一兜啊，睇下啲玩具咁樣，你知我鍾意睇呢啲當係即係輕鬆呀心情咁樣。 嗯。 咁話說呢，咁嚟緊有一套嘅超級英雄電影，咁即係嗰個系列嘅大家都吹之若無㗎啦。 嗯。 咁重要呢就係佢啲劇情呢係唔會話俾你聽，即係要啲演員撳口呀，唔俾你講呀，務求希望大家入戲院睇先知嗰個發展係點樣啦。咁除此之外呢，就係里边有好多叫做一啲人物嘅设计，你系唔知系点样噶嘛？ 或者外形嗰啲啊嘛，系嘛？ 系啦，外形完全唔知噶嘛。咁我之前都讲过啦。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因为玩具生产，佢系会比我哋一般嘅观众或者市民咧系会早好多噶嘛。 嗯。 因为佢系要有一段时间去设计个玩具啦，啤出嚟啦，咁、一定会有时间噶啦。 嗯。 咁但系如果呢个玩具，做咗出嚟之后早过套戏上映， 嗯， 咁其实你大家知道劇情嘅发展会系点咯？ 即系串煲， 串煲咯， 系咯。 嗰、那个就系话，咁我嗰日就经过睇到嚟紧上嗰套电影嘅里边其中一个角色嗰、个造型， 嗯， 嗰件玩具摆咗出嚟， 哎呀， 即刻即刻，哎呀，我心谂讲咗个单字正 吓， 即系冇办法啦， 系啦， 完全已经穿晒啦、 啊， 原本谂住咧啊。呢、一個角色出現嘅時候，會唔會係冇特別呢？或者淨係嗰個演員咁？但係嗰個機械設計係點樣呢？佢喺呢個電影嘅宣傳片嘅時候已經遮遮掩掩，淨係俾少少你睇，可能半秒已經冇㗎啦。咁、但係個玩具出咗，哦，即係咁樣啦。 咁大家嗰個幻想即刻破滅。咁、 哎、 但係呢間公司係出名係咩呢？就係唔俾你知㗎嘛。咁點解會喺呢啲地方裏面呢穿刀嘅呢？ 假嘅，就係因為嗰個玩具嘅 design 係假嘅，呃咗你。 哦，咁又唔會喎、 啊。 因為歷來呢，如果個玩具係假呢，佢冇人會再買㗎啦嘛。就係因為有人買，所以佢係真㗎嘛。咁、 啊、 呢個又係咁啦。之前我講過話有一個積木嘅品牌呢，同、 啊、 佢都有好多聯成，又係咁樣㗎嘛。即係個戲未上，積木已經出咗。而、 嗯、 家有好多外國嘅嗰啲 KOL 呢，就喺度從嗰啲積木裏面已經估究竟個劇情發展個走向啦。 嗯， 有啲咩人物登場啦，已經係咁樣估㗎啦，而且經常都估得中啊！ 哎呀， 係啊，咁所以今次呢，哇，連嗰個玩具都出埋，成個樣見曬，都唔使你估添啊！ 嗯， 咁其實呢，我覺得，哎呀，點解會即係百聞一疏呢？如果你係咁樣嘅時候，不如大大方方一嚟就話俾你聽，嗱，我哋呢一集有邊幾個人物會出現㗎啦，就咁樣咯。 直头叫啲演员就唔使咁密口啦，帮手做宣传添啦，咋咋林。 系啊，咁咪不如或者间唔中有十套，你知佢啲戏几多噶啦、 嗯？ 可能十套里边有两套俾你讲，唔系有两套唔俾你讲，嗰、 啊、 八套你先至咪由佢哋讲咯，咁样。咁而家咧就系觉得去到见到呢啲嘢，咁我就觉得唉个心寒一寒。咁系咪应该要做到系我哋如果真系好想完全唔知嘅喺套戏上映之前？我哋唔好上任何嘅互联网、 嗯、 或者我哋任何街都唔好出、 嗯、 朋友都唔好见，咁、 嗯、 你先至可以完全隔绝咗任何嘅消息。 哦、 如果唔系咧，嗰啲消息而家周街你都见到嘅。 嗯，咁套戏要上之前，其实不如静静鸡上啦。突然之间我哋一去行过戏院嘅时候，喂，上咗嘅，即刻入去睇。 咁樣仲正喎，上咗你都唔知道。 上咗嘅，喂，原本約咗人，就約埋個 friend 一齊。喂，上咗，而家就入去睇啦，可能有啲驚喜添。 又唔好咁樣。其實咧，有好多嘅電影已經係咁樣噶啦。上咗你又唔知道，落咗都唔覺。 係啊， 其實都好悲哀嘅。 通常呢啲上咗唔知道，落咗你唔覺嘅咧，即係喺我心目中啊，就係一啲即係會喺油麻地嗰間戲院上。即係、 嗯、 有部分戲我都等緊嘅，但可能又唔係成日 loop 住嗰啲電影網站啦。佢真係上咗我又唔知道，落咗我又唔覺。 哦、 但係到佢出 DVD 嘅時候咧，咦？ 乜上咗㗎？ 係咯，原來上完㗎啦。 哦，即係好快講一講題外話。而家除咗你講呢一個原因之外咧，仲有一種原因係套戲會上咗你唔知道，落咗你唔覺嘅、 啊。 就係、是、如果近年尾，特別係而家啦，近年尾有啲電影。他哋覺得可以博到金像獎提名、哦 嗯、 但是他排的期又未必可以排得到在年尾、 嗯、 因為年尾都是旺期來的嘛、 啊、 聖誕啊咁樣，咁、啊、於是乎呢根據即係金像獎佢有啲規矩噶嘛，你只要在戲院上過嚟就可以提名下一屆即係接標之前的金像獎噶嘛，咁佢哋咧就係咁以就喺年尾之前揾間戲院、 嗯、 一兩間上幾場。 嗯 达标之后就落画， 嗯， 咁跟住咪可以提名咯。 哦， 咁如果佢出年先上画嘅话咧，咁又可能唔知出年有啲咩戏啦。 嗯， 又或者系如果佢排到个期系年头嘅话，咁对于再跟住嗰年嘅提名，可能隔咗一年，啲观众又好，评审又好，对佢哋有淡忘啦，可能冇着数，所以而家都会用呢个方法，不如年尾嘅时候快快手上一上， 嗯， 达咗标之后，咁咪可以提名咯。咁提咗名之后。咁如果攞獎再上畫，即係出咗年出年之後再上畫，咁、 嗯、 佢就可以多個名銜啦嘛。攞咗咩獎咩獎，或者有提名咁樣。 哦，會唔會因為呢個原因咧，所以有陣時候我哋都會遇到個情況，就係啲戲咧個品評咧好高嘅，但大部分人都咦我冇睇過喎，但係佢又好似好出名喎。 係㗎，咁同埋而家有好多好得意噶嘛，即係拍香港拍完套戲之後，我唔上住。 嗯。 攞去外國參展行一個圈，翻嚟先上畫噶嘛。 哦， 佢哋見到有陣時提名，有啲戲上畫、啊、拍咗嘅咩？係啊，嚇、啊、喺外國影展參展過㗎、 嗯。 即係攞唔攞獎係題外話啦，已經。總之參展過嘅都當係好勁咁樣擺個麥頭喺度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嗯， 參展過都威啊，跟住啲人就去睇啦，跟住咧就有票房啦。 是啦，就是咁样，都是宣传的伎俩嚟嘅。 原来如此，长知识啦。好啦，我哋翻嚟再一齐长知识，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上的时间六点四十五分了，都留意着天气方面，二十二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5%，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紧的。咁啊，所以教育局亦都宣布啦，咁啊，幼稚园以及咧就系残障儿童学校啊，吓，资历伤残学校都会停课一天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天气嘅变化。今日喺晨光百科嗰度咧，就想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就系蜘蛛。啊，既然讲佢啲超级英雄系列，呀，我又谂起只蜘蛛仔啦。不过真系，我哋大自然见到嘅蜘蛛咧，咁啊，原来佢哋都成日见到嘅蜘蛛网啦，都有个迷思。蜘蛛网咧就用嚟帮佢哋捉住嗰啲好多嗰啲昆虫啊食物啦啊，但系点解蜘蛛自己又唔会俾蜘蛛网咧就棘住嘅咧咁样？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咧？好，谜底解开啦！蜘蛛咧就系从佢腹部分泌出一啲嘅液体去到制成啲蜘蛛丝嘅，呢啲嘅丝咧就可以被用嚟筑巢或者咧就系捕获猎物嘅，所以蜘蛛有阵时都会挂喺或者垂吊喺呢个蜘蛛丝嗰个丝上面啦，就用呢个方法咧就移动去到远嘅地方。啊，原来蜘蛛丝真系唔讲你唔知道，佢会分为咧黏同埋唔黏，即系有黐力同冇黐力。蜘蛛咧就叻嘅，佢就将呢两种嘅丝咧就用喺唔同嘅用途上面。例如蜘蛛喺筑巢嘅时间，佢会以唔同嘅不黏住自己嘅丝去到拉出嚟咧，咁啊从中心往外侧嘅线咧就织啦。再以有黐力嘅丝咧，就以螺旋状嘅方式咧就拉出去佢嘅横线嗰度。蜘蛛在自己的蜘蛛网那里行来行去的时候，它就会选择一些就可能打直直的位置去到落脚，所以它就知道自己哪一个位置是黐，哪一个位置是不黐的。不怪之得要这么多只脚，有些不可以踩下去，有些可以踩下去，少这只脚都搞不定。所以你说蜘蛛一隻昆虫都咁有智慧，我哋应该更加提升自己嘅知识啊！ 作品是嚟自 Super Moment 自己就系创作编曲嘅填词监制嘅太科学。出面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啊，咁啊吹北至到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骤雨。市区气温由最初23度逐渐下降至到最低嘅19度噶。三号强风信号咧就生效紧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已经嚟到咧就系早上嘅6:51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 ，Mimi。 早晨 ，Barbie。Mimi 啊，我自己咧就非常之中意食鸡蛋嘅。任何产地的蛋呢我都好有兴趣的。 嗯，是啊，其实我自己都察觉呢，身边好多人都会觉得呢鸡蛋是好紧要啊，日日食一隻是好好的。咁尤其是呢特别即係当推翻咗话鸡蛋是会导致到胆固醇高的时候呢，咁我都开始见即係好多人都唔怕食鸡蛋啦，甚至乎老人家嗰啲呢好多都话嗯一日一隻蛋呢对于嗰个身体啊机能保养啊好好㗎，我要食啊咁。係啦，咁所以其实鸡蛋都系我想都在香港来讲很多家庭都常吃的一个的食物来的。 嗯，的而且确呢即是西式的早餐啦，或者是料理啦，又或者是中式的一些餸菜呢都有很多鸡蛋的元素的。不过我又很犹豫啦，到底不同的烹调方法会不会令到我们看似好像无乜害的这个鸡蛋呢都变成了一种高危的食物的。 嗯，好啊，我諗其实第一样嘢呢要知道就係鸡蛋呢本身嚟讲呢嘅脂肪係有㗎。係啦，其实好多人都唔知㗎喎，亦都唔知道呢个脂肪其实集中咗喺个蛋黄度㗎。咁而一个鸡蛋譬如我哋讲一隻大蛋啦，好多时喺超市买到嘅鸡蛋都係属于大蛋㗎啦。係有啲可能会 extra large, 即係加大啦咁。係啦，咁而一隻大蛋嘅话呢入面嘅蛋黄呢一般嚟讲都有一茶匙油呢个脂肪量喺入面嘅，咁而蛋黄本身咧就即系又亦都会见到话橙橙黄黄色啦，咁佢维他命啊、钙质啊、铁质佢都有喺入面嘅，咁而蛋白咧就是、一个冇脂肪嘅蛋白质食物嚟嘅，咁所以两者都有分别。以前就好多会净系食蛋白啦，咁而家食翻蛋黄嘅话咧就要注意翻究竟个烹调方法会唔会令自己摄取多咗好多脂肪，譬如。一般有啲会烚蛋啦，咁烚蛋就系冇经脂肪处理嘅，咁所以我哋食到佢嘅脂肪主要就系由个蛋黄自己本身啦，佢嘅即系嗰一茶匙油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出去食嘅话，就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啦，譬如有炒蛋啊，或者系一啲嘅煎蛋啊，亦都有庵列啊咁吓，即系庵列就系大件啲嗰啲，又话有蘑菇粒啊、洋葱、番茄粒喺入面咁吓。咁随着佢嘅煮食方法咧，会影响个脂肪量都几大。咁首先煎蛋啦，咁都会有好多话咦乜煎蛋好肥咩咁。其实煎蛋要喺出面即係又煎得好食又唔黐镬嘅话呢，其实閒閒地都要加返一两茶匙油入去。咁所以其实你讲緊话一隻鸡蛋食喺个早餐度啦，不如咁。係啦，就会食咗有至少两茶匙油嘅话呢，喺我哋嘅飲食上都其实占一个好大嘅脂肪嘅来源啦。因为我哋讲一般嘅飲食嚟讲可能一日八茶匙油，淨係喺一隻雞蛋度都攞咗兩茶匙油嘅話咧，都相當啲個比例上幾大，因為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嘢食噶嘛，係咪？ 嗯， 咁另外仲有就要去到嗰啲嘅炒蛋啦。咁而家我又知道有啲更加話要滑口咧，就係講緊用特別嘅某個地方嘅奶啦咁。咁嗰啲係特別又係。高脂肪再加埋落去蛋度搅埋一齐之后，再要用牛油或者用油去煮嘅话，咁所以个脂肪量咧就更加上升，咁可能咧变咗三四茶匙油都会有。咁而亦都我再讲庵列嘅话，大份啲就唔止用一隻蛋啦，可能两隻蛋或者再三隻蛋，跟住之后又要用油去煮，咁所以一个嘅大啲嘅 size 嘅庵列嚟讲，可能係食咗五六茶匙油或以上落去，咁你会见到其实如果我哋选择错咗嘅话呢，揀嘅蛋嚟食，咁喺我哋嘅飲食上呢真係可能会令到我哋容易脂肪超标啊。 嗯，其实好危险啊，就咁听咧，即系话落油就一定噶啦，跟住再加埋嗰个烹调方法、嗯，甚至乎可能夹埋其他一啲同一餐进食嘅食物嘅话咧，分分钟真系食咗一餐超晒标，三餐夹埋就更超标噶咯。 会啊会啊，所以我自己一般就话，如果想就咁摄取即系蛋嘅本身嘅营养嘅话，就简简单单烚蛋啦，甚至乎或者蒸水蛋啦，系啦，呢个蒸水蛋我都冇讲，蒸水蛋就会稍为好，就点解咧？因为本身蒸嘅时候可能会简简单单用水啦，或者用上汤，咁呢啲都系冇脂肪，咁所以令到个鸡蛋嚟讲都会比较健康啲，系要注意翻煮完之后有冇一个習慣就系话淋啲熟油落去啦。如果冇嘅话，其实蒸水蛋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 嗯，其实即系咁样听落去咧，都系少盐少油啦，就为主啦。其实鸡蛋本身自己就唔系话好大嘅危机嚟嘅，反而系即系个烹调方法令到佢咧蕴藏咗一个危机多啲。 冇错，或者一次过食几多只蛋呢个咯，系啦。 嗯，咁有冇话咧，即系可能啲高龄嘅人士啊，或者系胆固醇高啊、三高嗰啲咧，真系都唔可以话一日食得超过几多嘅份量嘅蛋呢？ 其实最好就一日一只啦。点解呢？因为鸡蛋都系列入为肉类嘅代替品，咁如果你话我一日要食四份肉，举例咧，一个细小嘅女士可能一日食四份肉嘅话，如果你食咗两只蛋，已经占咗两份肉噶咯噃，咁剩翻另外两份肉，即系话好似两只麻雀牌咁大细嘅肉，其实再摆喺你个饮食上一日嘅话，摆喺晏昼或者夜晚，你都会觉得哇，喺剩翻咁少啊咁，咁所以咧，我都系建议每日咧就系喺你嘅肉类份量度，可能攞一份出嚟系食鸡蛋，另外咧就去食下其他唔同嘅肉类啊、鱼类啊或者啲贝壳类、海鲜啊、豆腐咁，咁先可以咧令到咧吸收得到各种唔同嘅营养。如果淨係佔咗嗰個嘅雞蛋比重大咗嘅話，就變相食少咗其他咧，咁可能就攝取咗少好多其他嘅營養，譬如哦少咗肉類紅肉嘅話，咁啊少咗鐵質嘅攝取啦，咁啊食多咗雞蛋嘅話，食少咗豆腐，我哋亦都會去吸少咗一啲植物性嘅蛋白質，咁所以即係樣樣嘢都係應該要好好咁平衡去安排咯。咁真係要食嘅話，一日一隻蛋，咁啊係烚蛋又好，或者蒸水蛋，甚至乎你叻嘅无油去煎鸡蛋嘅做到嘅，其实就 OK 好好啦。 嗯，我觉得咧，听完阿 Mimi 咁样讲之后咧，我自己都要小心啲，因为你知啦，我哋中国人食饭咧，好中意咧就系一围台咁样，然之后夹埋一齐嚟煮个份量。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咧，我阿妈煮几多只鸡蛋蒸水蛋嗰度。咁所以咧，如果要避免唔可以话摄取过量的话咧，特别系如果屋企有长者啊，或者系啲即系高风险人士咧，就真系最好自己咧有一个适量嘅份量，可以知道自己食咗几多，咁样控制住个饮食咧，咁对健康都好。 冇错啊，冇错，讲得啱，样样嘢都系即系恰当地配合嘅话咧，咁就可以即系又唔会话哦食过浓啦，亦都可以预留空间去食下其他嘢食，去吸收唔同嘅营养咯。 嗯，好啦，咁啊，今朝同 Mimi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好，唔该晒 Barbie。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暴雨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该区日间气温会显著下降，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昂坪同沙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60同5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90、77同65公里。预测本港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骤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23度逐渐下降至最低的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早上仍然较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0%，

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咁啊好彩呢条街仔嚟嘅啫，进业里， 哇我都谂紧喺边， 哇你一听到全线封闭，见到你，哇其实我都好惊， 系咧，你观塘嗰啲街全部都咩业咩业， 系啊主要道路嚟噶嘛，但系进业里都 OK 嘅，咁啊进业里来回方向啊，大家留意啦，观塘嘅进业里由于有紧急维修需要咧，全线封闭啦，另外呢个九龙城噶啦，牙前朗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介乎贾冰达道至牙前围道一段咧，之前就全线封闭嘅，而家好好啦，只系封咗快线嘅啫，咁经过都要小心啦。咁你知啦，而家三号风球喎，咁啊所以强风影响啦，提一提大家，都要提嘅，好紧要嘅嘢就系青屿干线、港珠澳大桥主桥同埋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咧。降到每小時50公里啊！咁青嶼幹線咧下層咧平時就唔會開放俾車輛使用噶嘛。咁由於強風嘅關係影響咧，所以咧就開放咗下層咧俾車輛使用嘅。 即刻青嶼幹線去一轉添， 係咩？ 我未去過下底嗰層啊！ 咦，咁你收工去睇下有冇時間去 收工可能咩咯？ 係咩？你留意仲有交通消息啊，好貼地嘅。OK 嘅。咁另外啦，咁啊都係強風影響啦。咁渡輪都要提大家。咁啊，塔門至黃石啦，至馬料水就停咗航啦。富裕小輪嘅東涌屯門。沙罗湾大澳的渡轮亦都是停了航的，咁啊呢啲街道嘅渡轮大家都系要小心啦，因为大风都系会影响到噶。咁好啦，都系讲翻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就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小白我以为今朝早咧幼稚园唔使翻学啦，少啲车，咁啊将军澳就唔会咁塞车啦，点知唔系，将军澳出观塘龙尾都系去到电话机楼嘅。 哦，即系其实。其实啲幼稚园学生咧，都系喺翻佢哋自己平时啊，都系喺翻佢哋自己区内嗰度翻学，所以就算幼稚园咧今日唔使翻学都好啦，都冇乜特别大影响。 小学要翻我， 小学要啊， 小学要系啊，咁所以都唔系太大影响咯。我就以为，咦，可能将军澳隧道冇咁塞车啦，啊，唔系都系塞车，咁但系咧，你知啦，可能好消息啊就会嚟噶嘛。 系 咁之前咧就新闻都讲咗啊，张南隧道咧呢一个工程咧已经踏入最后阶段， 系啊， 好开心啦，系嘛？预计咧有两个项目咧就十二月咧就会。开始启用啦，咁其实咧，张南隧道之前就话咗系2020年嘅六月咧会用噶嘛，咁但系你知啦，咁多嘅突发事件发生，所以推迟到嘅今年十二月尾。十月中到啦，可能咧就可以启用 了。但系都已经睇到啦，啊，见到个日期咯。 咁啊，再介绍下啦，呢条将军澳嘅跨湾连接大桥咧，全长1.8公里咧，但系好特别啦，相信你哋都有睇新闻都知啊，哇，好正啊！有咩？又有单车径， 系啊， 有行人路嘅双程双线分隔车道啦，即系全香港第一条咧，同时有行车道啊、行人道啊、单车径啊，同埋观景台嘅海上高架桥。 哇！ 所以你行喺上面可以望到个海啦，几正啊！系咪好正先？ 正啊！ 正到真系不得了啊！咁呢个张南隧道咧， 我幻想紧自己企喺个观景台度吹风啊！ 系咪好开心？ 系啊！ 咁啊好啦，成日讲张南隧道，张南隧道喺边个位置咧？佢就喺蓝田啦吓，蓝田嘅蓝田都 OK 啦，蓝田个交汇处个位啦，将军澳咧就喺日出康城嗰个位嘅，咁啊所以就 OK 啦。 即系可以行路去蓝田喎，将军澳佢条桥行得 嘅。如果条行得嘅可以噶。 系咯。 系啊，咁所以都唔错，真系几开心。 跑步，譬如住将军澳就跑步约蓝田啲人食饭。 是咪啊？ 系啊，跑步去揾佢。 咁希望真系应该可以嘅，唔系希望喺佢十二月应该可以启用到嘅。咁但系咧有个好消息，大家都知啦。咁之前咧受疫情影响咧，咪连续两年咧公益金百万行咧，咪喺移师喺线上度搞嘅，冇喺度冇真系实体行啦。哇！而家开心啦，11月20号回归实体啊！ 哦，一个月之后。 系啦，11月20号呢一日咧就会回归实体咧喺将军澳嘅跨湾连接路举行啦，就依一个百万行，咁到时市民咧可以参与噶。咁我琴日都上网睇咗啦，就暂时都未有详情公布，但系知道系会有11月20号。 嗰条桥咧，我之前上两个礼拜行山咧，其实都有经过，唔系经过条桥啊，因为未行得嘛。我就因为我行港岛龙脊嗰边啊，龙脊嗰边咧其实就望过去一望就望到过去嗰条桥，所以都真系离远睇都去哦。 哦，系啊， 相当出色噶嗰条桥。 咁所以咧，可以啊，亲身踏足呢个全香港第一条同时具备行车道啊，头先讲咗啦，单车径啊、行人路啊、海上高架桥啦，你哋咧可以留意一下呢个公益金嘅百万行咯。咁啊，就11月20号开就举行嘅。 系。 咁啊，详情咧，大家就可以留意啦。咁但系咧，唔错啦，我再提一提大家啦。呢个张南隧道咧，蓝田我咪讲过嘅，上次好似好耐之前都讲过。一出呢个接驳位咧，咪可以哇，好快就去到东隧嘅。 系啊，系啊，系啊。 又去到茶果岭同埋伟业街啦。 咦，系。 哇，幾分鐘好似係五分鐘咋？由將軍澳當然係東隧入口啦。 其實藍田咧經過呢個將南隧道通車之後，佢亦都變咗一個好重要嘅交通樞流，嗰個區域 分流好犀利啊！ 係咯。 系啊，咁所以话你话多啲呢啲隧道几开心啊！ 如果照咁讲嘅话，即系譬如将军澳嘅朋友，佢以后如果要去翻呢个港岛东嗰边嘅话咧， 快到 其实就快咗好多咯，又 系啊，超级快添啊，系咪好开心？ 系啊，即系有少少似咧，就系屯门嘅朋友咧，当佢呢个屯赤隧道系嘛，一通咗车之后咧，佢哋以前咧有屯门嘅朋友就要经过呢、這个大桥啦，跟住先至入到入去。其实佢哋兜个圈啊，要兜个好大嘅圈，但系佢哋望譬如翻机场嘅或者。翻東涌嘅，佢哋就會望到喺對面，因為深井對面其實你望到係機場嚟噶嘛， 係好近， 係啦，其實望到噶嘛，但係就好遠嘅車路。咁自從條隧道咧，即係屯赤嗰邊通過車之後咧，我真係聽翻啲朋友講，哇！我十分鐘已經翻， 係我哋都有特登去行下，真係快好多，係啊， 係啊，所以呢啲隧道啲基建咧，真係。要俾個讚啊！ 不過有時係個迴旋處咧，就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咯。個迴旋處的位係比較危險啲，我哋都實測到，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 咁去到嗰啲位就大家等一等嚇 ，hold 一 hold 咁樣。咁所以咧，咁你喺迴旋處等，你最多都係等半分鐘、一分鐘，咁啊出到出去啦。 但係啲人好心急嘅揸車，所以成日都講迴旋處交通意外都好嬲。 係啦，你諗下其實。即係政府嘅基建都幫大家慳咗咁多時間啦，咁你咪攞翻半分鐘、一分鐘出嚟，或者少少時間去等等個迴旋處，咁咪大家更加快咯。 冇錯啊嘛，期待呢個將南隧道咧就快啲通車啊，咁大家開開心心咯，可以避免咧就係塞車之苦啦。咁另外咧，我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 係 啊，Toby，IP 仲掛住 Toby 啲 IP 俾我嘅。咁樣咧，頭先我就講青嶼幹線咧下層開放咧，唔好意思啦，原來咧青嶼幹線下層咧係封閉嘅，只係橋面啫，因為強風關。 是 大家留意啦，唔好谂住好似阿小白咁去走一转啊！ 你见我谂住咁兴奋，下层未去过喎、 啊。唔系嘅，原来青屿干线下层咧，收到最新嘅消息咧，系啱啱都系封闭噶，咁所以咧就系只系桥面通车啫。 系，咁啊，桥面都要留意翻嗰个行车速度啊。 系啦，降到50噶咋。 系啊， 唔强风啊， 唔好揸咁快啊， 小心驾驶。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啊，即系问下 O 先。早晨啊 ，O， 三号强风信号、啊。 系啊，有风有雨啊。 喂，落埋雨添啊！ 有啊，阴阴天咁样，咁啊正常嘅，咁打风突然间出猛太阳，大家又觉得冇气氛啦，又觉得喂点量度噶天运台咁样，咁人哋梗系有精密嘅量度标准啦。有阵时我都觉得系啊，即系有啲非专业嘅质疑啲专业咧，即系好有趣。香港常常都有呢个情况啊吓，咁啊唔知个风会点样行法啦，咁啊。会升级啦，我估最多叫做听众朋友就 唔会啦，唔会，天文台都话咗个机会好低啊，系啊，大家唔好发呢啲梦啦吓。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准时起身翻工啦，咁仲要早少少，我头先翻嚟电台嘅过程，我见到路面都几多嗰啲吹冧咗嗰啲雪糕筒啊，嗰啲杂物嗰啲啦，咁啊都几窒碍大家去。駕駛嘅，講真，你作為一個駕駛者，前面有個雪糕筒，你會繞過佢啦。咁但係你即時做唔做個反應呢、你打唔打得切燈呢？得唔得得切呢？後尾隨嘅汽車又點樣呢？咁呢啲全部都考量之列啦。咁所以如果你話駕駛者啊，翻工翻學，以至就係同你講緊，喂啲司機大佬啊，今日揸車都係要小小心心嘅咁樣。咁啊，三號波就唔多唔少都有啲影響㗎啦。咁不過。即系自己睇住啦吓，小心啊，驶得慢点算。 系啊 ，OK， 系咁啊，详细俾翻小白去讲咯，好嘛？ 好啊，好啊，快翻入嚟，唔好吹到头痛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吹北至到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骤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概23度，逐渐下降至到最低大概系19度噶，新界再低多2-3度。咁新界咪真係有機會去到16度咁樣。好啦，海有大浪以及涌浪，展望啊，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星期三有幾陣驟雨，早上仍然較涼。咁星期四短暫時間有陽光。而家21度嘅氣温，相對濕度62%嘅。咁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就屬於5至6，咁都係中級度嘅水平啊。咁另外咧就係三號強風信號咧喺早上嘅時間咧就生效緊嘅。好啦，時間已經嚟到早上嘅7:18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底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志在社嘅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赞下周博士先，又靓仔吓，生活又健康咁样。 多讚美究竟會唔會咧令到我哋生活好一啲咧？而好多人咧其實都唔係好慣讚人啊，好似好尷尬咁樣。咁不如今日就請周博士去同我哋講下讚美的意義啦。個命題就係、是、好唔好啊？ 好啊，多謝阿歐嗱，這個題目非常重要，我甚至覺得是所有人際關係成敗的一個關鍵來的、如果我們能夠懂得讚美的藝術技巧呢，我相信無論你談情說愛啊、湊仔湊女啊、或者做生意啊、工作呢，都會容易順暢很多很多。而同時有些人呢讚美呢是好唔掂嘅，越赞啲人越反感啊！觉得你假啦、虚伪啦、造作啦、你蛊惑啦， 吓 个关键喺边度？呢个我一定要学懂啊！如果唔系好大镬嘅吓，如果唔识赞美亦都好大镬嘅，即系好多关系情侣分手啊、家庭破裂，因为大家唔懂得沟通、唔懂得欣赏吓。咁、嗱，关键系一个位嘅啫。我渴望今朝所有听众真系学到呢样嘢，即刻即学即用啊！ 好， 你發覺連十年唔同你傾偈，阿仔啊或者你老公都忽然好多嘢同你講嘅，即係仲要講心事喎，係咪好正咧？ 正啊！ 嗱、個關鍵係咩咧？關鍵就係唔好淨係讚佢嘅行為，唔好停留喺外在行為，喺外在行為好表面啊，甚至覺得且我幫你揼部電腦搞掂嗰啲文件，你先讚我啫嘛，都係利用我啫嘛，我對你有。價值你咪讚我啦，且膚淺啊，或者都係利益關係啫，真正有力量嘅讚美，即係扭轉成個局勢嘅咧，係點樣咧？欣賞佢行為背後嘅正向出發點 positive intention， 或者簡單啲講，就係一個正向嘅內在特質。嗱，我舉個最簡單例子，如果你今晚翻屋企，當你阿仔啊，或者你老公啦、洗曬啲碗喎，食完飯之後好少好嘅喎，要主動洗曬啲碗喎。咁如果你就咁話，唔該曬，好乖，洗得好乾淨啊，咁呢啲好過冇啦嚇。咁但係老實講，呢啲只係外在行為嚟嘅啫嘛。咁背後係乜嘢咧？就係、譬如嗰個係你七歲嘅仔仔咁先算啦嚇。你就話阿仔啊，老豆好開心啊，我見到你咧好負責任啊，好有承擔啊，你真係自己責任自己負啊。同埋我感受到你都好愛錫呢個屋企啊！你睇下，我哋一齊食飯，你又承擔翻自己責任喎、啊，你主動去洗碗喎、啊。爸爸見到你咁咧，爸爸真係好開心啊！你真係一個好有擔當、好有承擔嘅男子嚟㗎。即係將一啲我哋覺得我哋最渴望佢突出、擁有、發揮嘅內在特質，我哋好想強化佢特質，一啲正向嘅特質，我哋講出佢內在嘅特質。而唔係淨係話啊乖啊掃埋個地啊，咁佢會好憎你咯。 係啊，真係有陣時候我哋嗰個讚賞咧，好似掛喺口邊啊，好似成日都話哦咁已經讚咗你啦，你仲想點啊咁樣？咁嗱，如果咧當嗰、那個發動讚美嗰個人咧，都有一種感覺，我都讚咗你啦，我有多謝你啊，我有唔該你啊，哦你仲想點啊咁樣？其實會唔會都真係流於表面呢？而其實嗰個溝通上，對方根本接納不到或者接收不到，會不會是這樣呢？ 是啊，你說得很好，流於表面，甚至覺得很敷衍、我聽我舉一個例子，我聽個真實個案、 就是 有一次又是一個仔嚟嘅，唔知他講翻，他當時已經廿歲到嘅，佢講翻當年他好憎佢老豆咧，佢就係佢細個好中意畫畫，有一次喺學校畫一幅畫，佢好中意，老師大讚，翻到屋企俾老豆睇，老豆你覺得點？啲老豆唔知喺度做緊啲咩啊？靚啊靚啊 ，OK 啊 OK 啊，好啊好啊好啊。唔知成十年后个仔仲记得呢一幕，佢话佢好憎老豆，觉得老豆好虚伪、好假、好敷衍咯，成日话关心我、俾钱我，我唔觉得你真系关心我。嗱，呢个好少嘅例子，谈呢个真人真事啊，大家唔好睇笑呢啲。嗱，当然个小朋友脆弱啦，咁佢都系小朋友嚟噶嘛，佢同埋好渴望得到爸爸认同，就算你好忙。真係人與人嘅交往，即係人性好脆弱嘅，哪怕你只係用二十秒鐘望住幅畫。哇，好有心机喎、哦！依笔依家屋画得好特别喎、哦！依、这个火柴系咪火柴嚟噶？还是代表咩嚟噶？即系我真系同佢连结翻，净系话你好用心去画、哦，喂，又进步好多、哦，好有创造力、哦。即系我真系喺嗰几秒钟，真系几秒钟可能已经足够。我暂时放低平时嘅我，用心感受一下对方嘅付出，感受一下对方嘅努力。或者對方的委屈，然後用一句話去連結翻對方的努力、對方的付出、對方的委屈， 我大胆讲，可能挽救咗一段婚姻，挽救咗一段亲子关系，甚至个公司团队，我听嗰啲员工走，唔系因为人工多咗1000蚊、2000蚊，而系觉得个老细不断即系糟质欺负，有闹冇散，即 系 好冇瘾啊！ 真 系，因为好少嘅事就真系拍反腿走咗。 啊，周博士真系讲得非常之好啊！即系头先讲咧话除咗喺个辅导学或者喺个情绪管理嗰度咧系一个技巧之外咧，其实我都觉得好多公司嘅中高层个管理技巧咧，有阵时唔系净系大水猛灌，我俾咁多人工你仲唔锯系咪先？其实唔系噶，有阵时好多管理学上边一啲技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因子嘅，一啲叫激励因子，一啲叫奖励因子，一啲叫做生活基本嘅因子，即系唔同嘅 factor 会 trigger 到啊。究竟你公司嘅团队点解成日都有离心嘅？成日啲人都钱就俾咗，个个都唔愿翻工嘅。咁我估牵引落去，其实系环环紧扣咯，系咪？周博士有冇机会？ 系啊，你讲得非常好，多谢阿欧你带出呢个另一个好更高嘅层次啦，就唔好净系大水猛灌，甚至可能令人更反感啊。譬如阿欧你唔紧，你唔掂啊，帮我俾多2000蚊你啦，你帮我搞掂佢啦。其实佢收完呢2000系更加反感。 系啊， 即系觉得你根本睇唔起我。 系你用钱买起我嘅自尊。 系啊系啦，我好有反应啊， 讲 出咗人性，真系噶。你 我睇电视剧睇得多啫， 好准确。 系啊， 好多研究做过，香港有做过，外国我睇过好几个好大型嘅研究啊，讲紧几万人、几千人 management 嘅 MA 嗰啲吓嘅研究发现咧，大部分员工就我睇完佢 report 我都窒一窒。原来第一个原因啊，通常啊，即系俾30个原因佢拣，点解你要离职？第一原因原来主要不是因为钱多少的，那个通常排到第三位到的、是重要的，但不是第一位，第二至第三四位的、第一位通常最常见，我看过好几个研究是一模一样的结果、我收不到任何的尊重，这里根本没有我发挥的空间，我根本没有我的位置、所以虽然这都是多2000蚊，但另一间机构我可能少了2000蚊，但很开心他继续在那里发挥下去，结果他越来越有成长，越来越有进步、所以作为机构团队的管理人，老板好，就算你义工团队都是的，在教会在佛堂都是的、即如果那个人是收不到任何尊重，甚至好像老凤那样、他迟早会走的。 是 的、所以这个任何关系我们都要小心。 大家又要学习这一份的、刚才周博士讲尊重，第二呢这个功课呢要好好做了，赞美这个功课真的可以帮助到你很多的。如果你说喂、太快听不明白这样，不要紧，你重复听啊！头先其实周博士已经讲咗好多例子啦，好多技巧噶啦，你可以翻听翻我哋晨光第一线呢一个环节嘅。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咧，我哋由赞赏咧转去批评咯。咁究竟喺批评呢个层面，接受到善意批评、恶意批评，点样过滤自己的情绪咧？下集等周博士同我哋讲更加多。多谢周博士 ，thank you。 好，多谢阿欧，拜拜。 受意象被迁就，联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多烦恼。愉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也认定系我错，有冇？变咗死趣，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冇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咗心痛。我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软。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答应。 愁变咗写出。 一首歌嚟自 Michael C 嘅《双重标准》啊，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9%，三号强风信号咧生效紧嘅，咁所以教育局亦都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咧就智障儿童学校今日系停课嘅，咁啊，各位家长同埋照顾者咧就要留意住啦。正系嚟到早上嘅7:29啦，咁啊转个头听听7:30嘅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中午之前维持。天文台话，影响华南嘅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增强。在东北季候风与台风纳沙嘅共同影响之下，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預計納沙將會逐漸遠離本港，本港風力不會顯著增強，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的機會較低。教育局宣布，由於3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生效，幼稚園、肢體傷殘兒童學校以及智障兒童學校今日停課。另外，社會福利署勸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是家人到幼兒中心以及長者服務中心等日間康復服務單位，但各中心在正常辦公時間之內仍然會繼續開放給有需要的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昨日早上在20大廣西代表團參與討論時候說，20大進一步指明黨和國家事業的前進方向，是新時代新征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習近平強調，過去5年和新時代以來的10年，在黨和國家發展過程當中極不尋常、極不平凡，這10年有涉灘之險，有爬坡之艱，有闖關之難，黨和國家事業實現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取得一系列標誌性成果。他認為實踐證明18大以來的大政方針和工作部署完全正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符合中國實際，要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在新的趕考之路上向歷史和人民交出新的優異答卷。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7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3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以及中部。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增强。在東北季候風和納沙共同影響之下，本港仍然普遍吹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三號強風信號會在今日中午之前維持，預料納沙會逐漸遠離本港，本港的風力不會顯著增強，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機會較低。與納沙相關的外圍雨帶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受東北季候風影響，该区日间气温会显著下降，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昂坪以及沙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60以及5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90、77以及65公里。预测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骤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23度逐渐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早上仍然较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啊！有风打，梗系讲打风先啦。三号强风信号悬挂吓，咁大家留意住啊！22度嘅气温，58度系相对湿度啊。咁睇一睇个天气先啦。咁而家咧就多云咧，有骤雨，系翻嚟嘅时候都有少几滴雨落紧啊吓。咁市区气温咧最初就23度，不过会逐渐下降。同我哋嘅唔知咩啊， 系断崖式啊，系嘛？ 去到19度，未至于去到断崖。19啫，都仲有吓。 系， 不过如果你喺新界就可能有少少 feel 到断崖式啦。新界再低2-3度啊。咁记住啦，咁同埋星期四短暂嘅阳光。不过星期三之前咧，咁都可能有几阵骤雨，早晚较凉嘅。 咁啊，钟哥最后生啦，我同小白都着紧长袖衫啦。 点解咧？ 系啊，你又着短袖衫。 系啊。 点解咧？我问你点解，你仲问翻我哋点解？ 唔系，点解你哋要咁样搞到自己 19度啊嘛？你知唔知啊？ 咩虚啊？心虚？ 唔系啊， 定 Sam 虚？ 病咗一个就得两个噶啦，睇嚟你想病、啊。 大家利是， 你系咪特登噶？你着背心、啊， 呢几年我 比肩尼可以男人着，你都着比肩尼开工啊，钟哥 feel 到你有呢股呢股咁嘅蛊惑啊！ 呢几年我都有啲攰啦， 系咪想休啊？系咪唔使咁嘅，请假都得嘅，唔好整病自己啊！即依家财呢已经系多㗎啦，啊身子仲弱就唔掂啦，咁样。好啦，大家都系啊添衣啦，咁19度嘅气温。咁今日呢最主要同大家呢讲下呢个消委会。 啊系喎。 新鲜滚热辣嘅牙膏嘅一个报告咁、样。咁啊嗱，儿童嗰方面呢一阵小白再补充啦，讲咗成人先啦、大人重要啲啊。喂，发现呢 小朋友重要啲㗎。 系咩真系㗎？ 永遠都係話小朋友重要啲噶嘛， 係啊， 小朋友嗰啲 係 乳齒，乳齒如果甩完之後咧，生得唔好咧，就影響到恆齒， 係啊， 小朋友幾重要 咧？大人咧，你得翻恆齒嘅啫，你恆齒一玩完咧，你就假牙噶咯，係 啊， 你諗下大人係咪重要啲？即係喺牙齒方面啊， 所以我哋永遠都係為啲細嘅著想，大個咗咧 係 冇人理㗎， 我理你唔使嘅，講咗大人先，所以。我话事啊，讲大人先。喂，原来咧有啲咧牙膏咧，其实35蚊以下咧都五星星满分。有一款咧甚或乎20蚊鸡嘅，佢个 volume 仲要多啲。 咪成日都话，你唔好成日觉得贵先系好啊嘛。 系啊， 不过要识揾咯，即系你唔好以为即系平系冇好嘢，会有好嘢嘅。但是你一定要懂得去找先得。 是啊，嗱，依家咧消委会个报告咧就发现有两款咧都系20蚊嘅牙膏啦。咁、其实咧出嚟个效果都好好嘅。咁讲个效果好系从住乜嘢嘅方向咧？就系、保护牙齿啦、洁净度啦、加固牙齿啦，咁样呢一类咁嘅方向啦，去叫做做一个研究嘅。咁出嚟就发现咧，其实咧真系啊，你有阵时买牙膏咧，买到50几蚊咧，都系得3-4粒星噶。反而20蚊啊、30蚊嗰啲咧，仲 OK 喎，咁样呢个都系几估唔到嘅，咁样咁所以大家咧去选择牙膏嘅时候咧，都要谂一谂。嗱，好啦，大人咧就平平地或者跟翻消委会个报告拣牙膏啦，细路仔啊冇乜选择权噶嘛，都系爹哋妈咪话事啦。咁啊，小白又要听住啦。三款嘅儿童牙膏咧就偏酸，有机会咧损害佢哋啲珐琅质咁样。你喺帮自己阿仔咧去拣牙膏嘅时候咧，系单纯味道型啊，定还是都会谂好多嘅咧？ 我梗系谂啦， 睇价钱啦。 價錢反而唔係第一個考慮，因為我即係做家長咧，有陣時即係要放長線少少。如果你買一隻牙膏係太渣嘅話咧，會影響到佢棚牙嘅話咧，你第日嘅付出一定會仲多。咁預期係咁嘅，你不如你牙膏你貴極都係20蚊啫，即係就算你話嗰啲 B B 仔用嗰啲牙膏咧，嗰啲即係吞得落肚嗰啲 B B 仔嗰啲牙膏咧，咁有咩雜果味啊、香蕉味啊、提子味嗰啲一炸，其實嗰啲都唔平嘅，嗰啲70几-80蚊。 系 一世之啫， 系 咁冇办法噶。咁如果佢棚牙搞弯咗嘅话，你第日可能即系用几千蚊去到搞佢棚牙，咪仲嘥钱。要系咁嘅，所以牙膏方面咧，我不嬲都系揾啲即系好啲嘅啦。但系前提系想揾就好啫， 可能我都揾錯㗎喎，轉頭我都要睇返消委會嗰、那個 一陣成份報紙俾你啊，返去 study 下啦。 你兩個僆仔有冇箍牙嘅跡象啊？需要 暫時冇， 暫時冇， 暫時唔係好覺佢哋需要箍牙， 嗰啲、後天嘅箍牙嗰啲。 阿仔甩牙都甩咗唔知五六隻，佢尋日又自己掹甩咗隻牙又 係咩？ 係啊，成口血咁 send 張相俾我， 幾勇敢喎、啊，幾勇敢喎、啊啊，真係 好嘢喎、啊！我之前係咁嚇佢咧，又話阿爸爸細個嘅時候甩牙點甩啊？就是爸爸的妈妈即我阿妈啦，就攞条线就系翘住只牙嘭门咁样， 系咯， 打风就甩几只噶啦，打风啲门咧嘭嘭嘭咁样，我甩几只噶啦咁样。哦，讲完佢唔惊噶，佢寻日早自己掹咗只牙仔出嚟， 哦， 咁啊麻烦啦。 点解咧？ 佢自己掹出嚟咧，可能掹出嚟嗰个位唔靓，咁跟住咧就要箍牙啦。嗱，所以你因小失大，你将来就系因为呢只牙，所以佢要使好多钱箍牙。 细个换牙 要留意住，要留意住， 都系攞条脷顶下顶下，跟住顶出嚟嘅、 啊， 通常都系咁啊，即系自然少少啦。 有冇试过食鸡髀啊？抡凤爪甩牙？ 咁啊冇喎， 我有试过啊，我细个就系咁噶啦， 系咩？ 系啊， 咁紧要啦，总之正常发展就得啦。 抡抡下凤爪，咩多咗嚿骨嘅凤爪？ 阿欧讲嗰个我有试过，即系松咗，顶下顶下咧，跟住就哦甩咗噶啦，就咁样我有试过。 系啊，咁啊嗱，讲多少少嗰个儿童嘅牙膏啦，咁啊有啲咧唔合规格不特。指咧，仲會咧影響智力發展。點解咧？原來入邊咧有啲牙膏啊，嗱，消委會嘅研究發現咧，有啲小朋友嘅牙膏咧就含鉛量咧就超標。咁啊，呢個就影響牙齒一件事啦，影響智力啊，家長啊最 concern 啦。 係啦， 咁所以就即係大家揀牙膏嘅時候咧都要留意。不過咧，回想起咧，舊時細個咧，即係刷牙咧，咁都係hea刷噶啦，你都知道，因為趕住翻學啊嘛。但係咧，啱學識咧，即係叫做刷牙嘅時候咧，好講究嘅。又會買啲勁啲嘅牙刷啦，跟住咧又參加嗰個牙科保健啦。哇！牙科保健咧真係我自己不生難忘。 點解咧？ 好痛啊！嗰啲牙医，你有冇参加牙科保健啊？中国 边有呢啲？ 你个年代冇噶系嘛？ 冇啊！ 我个年代咧有牙科保健，小白都应该有啊，同我差唔多。咁啊，一架校车车咗过去咧，跟住有啲叫做牙医哥哥姐姐咧，就帮你整牙咁样。 应该咁样讲，我哋嗰个年代都有牙科保健，但系另外俾钱。 嗯， 一另外俾钱嘅嘢，我阿妈点会俾钱啫？得噶啦，自己嚟啦，冇钱啦。 咁蛀牙咁点啊？ 蛀牙咪自己去剝咯，即係自己揾牙醫剝咯。但係所謂嘅牙醫保健咧，佢定期幫你 check 啊嘛。 係 咁如果呢啲係其實對於我哋以前嘅家庭嚟講咧，就係即係呢啲係額外錢啊嘛，冇嘢冇事冇幹，你唔需要睇醫生啊嘛。咁而家就話要定期去 check 嘅啫。以前有事先去搞噶嘛。 不過舊時我記得都係免費嘅，嗰陣時政府都好好有呢個牙科保健計劃。 而家都有， 依家都有嘅。即係 我仔仔上兩個禮拜先去完啫嘛。牙科保健，不過而家睇翻而家嘅牙科保健咧，同我哋細個年代牙科保健咧，嗱，我細個印象啦，我希望我冇記錯啊。我細個印象咧，其實即係好似阿歐華齋 一架校車車曬落去， 係啦。咁其實我個心都滲滲落係有啲驚嘅，即係去到嘅時候，因為我印象當中可能我啲牙衰咧，咁佢又整過啲咩，整完之後佢又唔知有啲咩打麻醉針啊，個 補牙啦，少少 個口啊硬住咁走嗰啲嚟嘅。咁但係咧，我睇翻我仔仔嗰咧就唔係一車校車車佢啦，我唔知係同疫情有關啦，定還是佢哋本身個成個 policy 轉咗。咁而家咧就係家長帶佢去，家長帶佢。咁我咧就帶仔仔去嘅時候咧，因為我都算大埔區，跟住佢就安排咗我哋去粉嶺一個位置嘅。咁我上到嘅時候咧，哇！环境非常优， 非常优美，系嘛？ 你入 基本上豪宅咁样，系嘛？ 你基本系啦，即系你一上到上去嗰一层嘅时候咧，哇！佢哋啲设施非常完整，非常干净，而且望落去咧，仲有一种电视台拍紧牙科保健嘅感觉，又企理又光猛，跟住啲人咧。態度非常之好， 世界唔同， 完全係唔會趕時間，即係你淨係諗住啊，可能佢哋都趕啦，去考 即係學生接學生咁樣， 係啦，咁你本我哋都睇到佢其實好多學生跟住喺度排隊， 世界真係唔同咗， 但係佢哋慢慢整㗎，唔緊要嗱，今次時間唔係好夠，你下一次再嚟嘅時候，我就幫你整多幾隻啦。今次咧，我少少地，因為都多蛀牙，小朋友成日食糖，我幫你整住四隻牙先啦，四隻牙喎， 係啊，幾好、啊， 又幫你洗埋牙， 係啊，仲要唔使錢啦、啊，最唔使錢、啊，係 咯、 啊，即係政府有分定，呢、這個都係好。 以前我哋做香港人幾好，牙醫咧喺後巷。 横街窄巷， 有啲咁嘅事， 好细嘅门口上二楼、 哦， 上到去咧黑掹掹，非常恐怖。 然后听到电钻声， 张张凳咁样。 依家深水埗仲有呢啲， 见到个台片有个钳喺度，你惊唔惊啊？ 呢啲 牙唔系牙科钳、 啊，系啊， 系真系整车嗰啲钳， 唔系啊嘛， 喺度。真系噶， 即系好似依家坊间仲有 整车嗰 件、啊，我就真系唔知点解仲系，可能系约定俗成啩，我都唔知道啊。 即系而家就应该冇啩， 有啊，依家早仲有嘅。 整车嗰个险应该拎走咗啦， 我记得我睇到个咧冇护士噶，边有护士咧，得个医生一个，咁、我就惊到唔知点咁样。即系嗰张凳咧，好似嗰啲上海铺非法铺啲凳嗰啲咁样嘅啫嘛，即系摊低。咁啊，叻仔瞓喺度啦，咁啊，我惊到喊咁就，即系又喐咁样，细个去摸牙，跟我阿妈仲，我即跟住我阿妈带我去，惊到咧系，跟住我阿妈自己坐咗上去先，我就瞓喺我阿妈上边，阿妈揽住我，跟住佢整我只牙，要系咁样我先， 要阿妈揽住， 要阿妈揽住， 嗰下我感觉都应该系因为嗰个汽车嘅钳嘅影响， 系啊，不过同埋个灯光系比较昏暗啊嘛，跟住佢阵即系佢嗰个灯照落嚟咪会强光啲咧， 同 埋嘅普通光管灯嚟嘅啫嘛，咁样，咁啊最好嘅就系剥完牙之后有雪糕食咯，系呢样嘅啫，点样止血咧？佢影完之後咧冇任何嘢嘅，比較棉花，你咬住。 誒、欸，我細個都係棉花，我記得 個個都係嘅， 我都係。咁咬住個棉花，跟住又 食雪糕都係個個都係嘅。 係啊，都係，而家都仲係食雪糕。 咩傳説話 世界冇變到嘅， 凍啊嘛， 世界冇變到嘅。 雪糕凍可以幫你止血定點 樣？至於嗰個好似愛嚟整絲帽嗰個鉗，應該冇咗㗎啦。 哦，係嘛？咁啊最好啦。嗱，所以我正話最初我講就話，即係小朋友係緊要過大人。你睇下歐靜話講嗰啲咧，佢話咩影響有機會影響智力啊，都係講兒童牙膏啫，佢冇講大人牙膏會唔會影響智力嘅喎。 哦，啲大人啲智力 已經影響咗。 長廊這個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还盲是一种愚痴。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薄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需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毒誓？长留这个位置，若你没有意义，怎么日夜受事？ 逐秒衰竭，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泄，受够你的左动词，满口妆言，还望对骂道此，爱更加深切，明知心死都强意，都没法终结，明知分手中暂时怀恨。 密切接觸者唱的是雲浩影啊，7:54啊，三號波繼續生效啊，點啊，小白？ 係啊，我咧都是養寵物的人啦，咁啊都要帶寵物都好多年啦，咁有陣時候會帶佢哋去，譬如打下針啊，又剩啊，以前曾經也都出現過咧，可能啲寵物會遇到病的問題，咁一病嘅時候都需要去揾醫 生啦， 幫下手啦。 不過我成日唔覺得咧，你哋誒養寵物㗎。我覺得你哋先係寵物啊！好多時候，你哋嘅寵物先係主人嚟， 主子好似啲貓奴啊，成好多人養貓都話自己貓奴，主子咧係貓啊咁樣 啊。係啊，不過寵物咧，即係養嘅時候，真係要有心機。咁佢其實係啊，佢哋愛你咧都會非常之多。呢、這個都感覺得到啊，愛嘅就唔使特別多講啦。咁但係咧就睇到又係消委會喎。咁佢話到咧，其實喺今年都有接獲咧28宗呢個獸醫服務嘅投訴。咁其實呢個投訴咧嘅個案就比上年咧就多咗成倍嘅。咁多數都係投訴咩咧？其中有啲個案咧就話到狗隻嘅手術費咧就高達12萬，係啦，咁係初步嘅報價嘅兩倍。 係咪呢啲比較複雜嘅手術啊？ 係啦，咁手術的而且確係一定有佢嘅危險性啦、複雜性啦咁樣。咁但係最想提嘅咧就係有陣時，如果作為一個寵物主人嘅咧，我哋經常遇到個問題就係、是、好啦，當寵物冇病冇痛咁冇嘢啦，喺屋企啦，養住佢啦。但係當佢一有問題嘅時候咧，大家由於平時冇真係可能特別揾開一兩個獸醫去到嗱、家庭醫生我哋有，但係我哋冇乜一個叫家庭寵物醫生嘅概念，呢、這個係少嘅。咁如果有嘅話咧，其實會好啲。咁當然你嗰個家庭寵物醫生咧，你真係要譬如上網揾多啲啊，或者揾下一啲都係養寵物嘅朋友，去嗰啲 group 群組嗰度傾下偈，睇下有冇啲就係大家都認為喂佢真係一個好可信，收費亦都合理嘅。咁太平太貴，咁你就啲自由自己 concern 啦。除非你真係好有錢，我冇所謂。咁呢個你嘅事啦。咁但係如果一般人嘅話咧，都會揾翻啲即係有良心嘅獸醫會好啲嘅。咁我就好彩，我自己咧都揾到一啲咧就係幾有良心嘅獸醫去到 follow 我自己屋企啲寵物。咁我亦都好奇問過佢以前，哇喂某啲地方咧，即係當啲寵物有事嘅時候，成日都話喂去邊條街邊條街啦咁樣。但一落樓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斷慢咁樣收費喎。係啊，其實佢做過咩咧？咁佢同我解釋過，通常去到嗰啲嘅嗰類型嘅寵物中心咧，佢哋就譬如你帶住只狗仔已經有事啦，一入到入去嘅時候咧，佢哋第一時間就幫你只狗仔咧，或者係寵物啦，去到做一啲量度。量度咧，佢哋需要人手同埋機器，咁嗰啲嘅費用咧，其實係幾貴，因為佢哋要有一個寵物嘅一個幾完整嘅健康報告。佢到底一個情況係去到邊咧？例如佢嘅肝啊、佢嘅腎啊，或者身體某一啲嘅維生指數，佢係攞曬機器咧，去到摸住嗰只嘅寵物嘅。 即係可能一開始就揾一個獸醫係有跟開只狗仔或者貓仔嘅病歷史，咁就會平啲啊。 如果有 醫生 係啦，所以話如果有跟開嘅話咧，其實嗰個獸醫好清楚你嘅寵物嘅情況嘅，即係會唔會本身陪伴關係係比較差啊？呢啲情況你都知道，如果你冒然就諗住，去到嗰度醫療設備好好啊，一定可以揾到個問題，其實就未必嘅，因為佢要重新再評估過你寵物嗰個情況，咁變咗佢開頭咧嗰一類嘅儀器同埋嗰個佢每個鐘頭幫你 check 啊，個指數係幾多，每個鐘頭幫你度曬噶嘛。 咁啊，嗰啲全部都係錢， 全部都係錢嚟嘅。佢有個好完整嘅報告俾你噶，但係佢有個完整嘅報告俾你，並不等於佢一定可以令到你嘅寵物咧係好翻嘅。咁所以我就話到一定要揾翻平時都要有個家庭寵物醫生嘅概念啦。咁你揾翻個寵物醫生去 follow 翻，遇到問題嘅時候都揾翻佢。就問一問下佢意見，如果佢都覺得喂個情況急轉直下，我哋需要摸住佢個情況，咁既然醫生都講，咁到時你先再決定啦。如果佢話喂唔係啊，其實個情況可能咧係因為啲咩影響令到佢有呢一個嘅病徵出現嘅，你唔需要擔心，可能我已經準備咗之前準備咗啲藥俾你，你揾翻邊一隻邊只藥去處理啦。咁可能你已經唔需要去一啲嘅動物診所。 所以真係世界唔同咗啊！真係世界唔同咗。

台话你知。 经常有人将基层医疗误解成为为基层人士提供的医疗服务，其实基层医疗是持续医护过程之中的首个接触点，为市民在就近居住和工作的社区提供广泛的医疗服务。 所以基层医疗不是限制于医治偶发性疾病，还包括提供持续不断全面和全人照顾的医疗服务， 当中特别着重预防护理，透过减低健康风险，藉以促进个人和家庭的身心健康，这样就可以提升生活质素。 预防胜于治疗，有研究指出实践健康生活模式就可以大大降低预防心脏病、中风、糖尿病以及一部分癌症的风险。 而地区康健中心就是完善香港基层医疗的第一步，中心有跨专业团队帮助市民改善健康，所以你都快啲去免费登记成为会员，接受健康风险评估，实践健康人生啦！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全新组合 奔神、 小梁、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逢星期六下午3:00-5: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倾极都倾唔定。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世界桌球冠军傅家俊，细数当初怎样在篮球与桌球之间做抉择。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0日。 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胜过世间。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1这个时间呢，当然要请来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卿帮我们分析大市啦。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是。听不听到呢？咦，可能线路有少少麻麻地喎，是啊。 喂，早晨。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是啊，争啲啊，以为个风啊吹到 Kenny。 歪咗。 唔会㗎，是啊。唔会㗎，冇问题㗎。我哋今日呢一定係睇好㗎。点解呢？因为隔晚美股做得超好啊，咁啊道指升咗咧55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就升354点，标普500指数咧升94点，咁啊睇到即系港股 ADR 都升翻啲啦，咁啊都唔止啲嘢都好多啦吓，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究竟环球嘅金融市场发生咩事？ 系咁样咩？系难，因为我啱想问下 Kenny 咧 ，Kenny 我最近好似入咗一条好漆黑嘅隧道啊， 哦， 我唔知嗰点算，我好想问一问你，我而家应该点样行啊？ 系光明喺前边噶啦，系啊，打完风 尽头嘅， 系啦，打完风，风总会有打完嘅一日嘅，系咪先？好啦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好嘛？唔该。 好啊，咁啊啱嘅，即系我哋就算行一条几长嘅隧道都有尽头噶嘛，咁啊所以变希望咧就而家行到呢、這个。緊盡頭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咁，我又唔敢講話，即係完全係即係好快已經係即係見咗底，或者行到呢個係即係隧道盡頭。不過咧，如果以估值計啊，我哋上禮拜都有提過啦，以估值計嘅話咧，其實講真，16,000+呢啲位咧，其實8倍 P/E 咧，根據過往嘅歷史睇嘅話咧。其實都係接近翻一個係恆指嘅 P/E 嘅周期嘅底部嚟嘅，咁但係接近底部佢唔代表即升啊，接近底部嘅話都可能係底部咧就要反覆自己幾次啊，或者咧就有個參差見底啊，或者係要即係消磨下你意志先至會升翻轉頭都唔出奇。咁但係要從嗰個估值計嘅話咧，其實你話再顯著下跌嘅話，我相信機會又唔係話。 太大嘅。第二咧，就如果你睇翻統計上邊嚟計嘅話咧，因為今年恆指都跌超過四成啦。咁如果通常嗰年跌超過四成嘅話咧，第二年升翻嘅埋單計數升翻嘅話咧，通常有超過六成嘅機會。咁如果你話係再睇多年啦，你睇兩年啦，咁就通常升翻嘅話咧係100%嘅。咁所以變咗就基本上我覺得都呢啲價值咧都開始有人趁低吸納噶啦。所以你見到咧去到萬七樓下嘅話咧，其實個反彈動力有時都是強的，咁但係啲大戶唔會一次過買曬貨啦，就算去累積貨嘅話咧，都可能要分批去吸納啦。咁所以你見到個別有啲股份方面咧，都開始承接力係出翻啲嚟嘅。 係就話阿 Ken 你講到話，即係喺啲低位咧，可能都要消磨下你意志咁樣啊，好似我而家最近嘅狀態咁樣啊，即係消磨緊啲意志啊，可能即係嚟緊就係有反彈嘅跡象，係咪咧？ 我覺得啦，就通常係咁嘅，即係通常咧就係話唔會咁快咧，因為佢消耗你嗰啲購買力先噶嘛。即係基本上咧，就股市方面去到見底嘅時間嘅話，其實啲貨源咧大部分咧都會落咗去強者手裏邊噶啦。咁所以喺強者手裏邊嘅話，即係持貨能力夠強啦。所以你見到通常啲你見到而家開始一啲大戶，譬如好似啲上市公司大股東方面啦，出嚟增持股票嘅。咁但係佢增持咗之後，可能而家佢仲要跌多兩三個月嘅咁樣。咁因為佢持貨能力夠強啊嘛，咁都係不介意地咧就坐下貨啲咯。 咁所以而家就可能就正話阿 Kenny 話，就可能都要揾啲可能已經低嘅望一望。咁望啲咩板塊咧？梗係有希望嗰啲啦。咁而家嚟緊咧，即係周圍都即係開始覺得好似復常啊嘛，可以飛下咁樣咧。咁如果啲航空股，譬如國泰啊咁樣航空股嘅板塊，有冇得諗咧？而家先去諗。 而家先去諗咧，國泰其實就已經係升咗好多嚟㗎啦。講真，其實佢之前嘅股價咧都一路反映緊咧，就係嗰個係復常嘅情況。雖然佢而家都仲係用緊咧整體嗰個 capacity 咧，就大概一成到嘅啫。咁但係就預計一年嘅話咧，就應該可以去翻接近兩成到嘅，都係兩成咗。其實講真係，咁所以變咗你話係真係要去翻正常嘅話咧，一般估計都超過兩年嘅時間嘅。咁所以呢段時間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反覆有機會咧，就係炒復常嘅。咁尤其是股價咧，就之前由高位就碌翻落嚟嘅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就開始真係可以都值得留意翻嘅。我自己覺得咧，就喺八蚊樓下咧，即係而家七個幾啲位啦，其實就通常就再大跌嘅機會就唔大嘅，咁但係不過就可能咧就冇之前嗰轉升到上九幾啊，升得咁靚嘅，因為嗰轉已經係反映緊復常嘅嘢啦嘛。咁所以呢個時間你再去累積嘅話咧，就要可能反映再之後嘅數據，佢先至會睇到嗰、那個比較明顯嘅升勢。但係我覺得就係話再改善嘅，譬如無論喺乘客量啦，或者係嗰、那個收入啊。整體再改善的機會是大的，尤其上次我們都分析過他的數據，之前是不是公布了9月份那些乘客量啊，同埋呢個是負載率啊，同埋嗰啲腰即係嗰個收益率嘅，咁明顯見到其實嗰個係收入嗰個銀碼計咧，係比嗰、那個數量以人計咧係好咗嘅。大家而家你買又買機票都知啦，其實點解會好咗？啲機票一定係貴過啲。 係啊，好貴啊！十二月去日本啊，即係經濟艙啊，萬幾蚊啊，真係難搞啦、啊！呢、這個即係都唔好話買股票，買機票都難啊！而家真係真係估佢唔到。咁啊，睇下啦，即係散户又可以多做功課，睇下航空股嘅板塊點睇啦。 係啦，咁另外譬如能源方面，好似中電咁啊，尋日公布即係今年首三季嘅業務狀況啦。咁亦都見到佢有派息，不過咧同上年係差唔多嘅。咁但係佢又會唔會因為譬如澳洲業務方面咧嗰個嘅回報率啊各樣嘢，令到佢都有啲隱憂咧？佢前景又大概係點樣咧？ 係啊，中電就真係麻麻地，因為睇翻就係第一，首先佢呢啲傳統嘅公用股、收息股嘅特性就喺呢一排都係備受壓力啊嘛，因為你睇到個十年債息都升到上四厘樓上，咁所以形成咗一啲咁嘅得五厘度嘅股票嘅話咧，其實真係絕對唔吸引。唯有就係嗰啲譬如中移動啊、中海油嗰啲十厘樓上息嘅話咧，咁個股價咪硬淨咯。咁第二從佢嘅基本面嚟睇嘅話咧，其實佢哋嗰個業務上面都有講嘅，佢有講到就係話嗰個燃料成本啊，個燃料成本方面咧係好大嘅負擔啊。咁所以令到佢哋咧，不過唔知係咪攞 同大家講要加價， 咁啊，差唔多加價， 必然噶啦，都係要講加價噶啦。咁就係話燃料成本咧，就係沉重負擔，咁就無可避免咧，就客户要受嘅電價要受到影響噶啦。咁就另外頭先你提到澳洲方面咧，就係因為有個公平價值嘅嗰個變動喎，就出現咗一個係即係虧損嘅情況喺度咯。咁呢個係其實佢一路澳洲都係做得麻麻地嘅，講真，即係如果你睇翻中電同埋呢個係電能啦，兩間都係本地嘅電力公司去出去境外嘅話咧，無可否認咧，就呢個電能係做得理想啲嘅。咁而中電方面咧，其實佢會比較接觸多啲 retail 嗰邊。咁你始終呢啲涉及遠期合約嘅嘢嘅話咧，其實係會有一個公平價格上面嘅變動嘅。 同埋即係之前澳洲嗰個業務咧，即係又要蝕錢啦，啊又唔使問責㗎喎，即係業績又冇乜講出嚟啊，咁呢個都睇下即係集團點樣發酵啦。咁啊，好講下啲開心嘢先。咁啊，琴日咧電能車股咧就全線下跌啦，未來小鵬、理想咧全部都好差。咁但係咧，比亞迪啊發盈起，咁啊季度順利咧多三倍添，咁系咪即系譬如电能车，我哋都系睇龙头咧？咁啊 ，Kenny， 你嘅睇法系点啊？而且再加上譬如二十大即系开会，其实人事任命又尘埃落定啦，咁啊会有啲总纲领出嚟都话，即系呢啲电能车都继续推一推咧？你嘅睇法系点啊？ 其实呢个就一定㗎喇，所以你睇返个数据你都见到，其实就龙头比亚迪方面呢一路都系维持一个真系龙头嘅优势喺度。咁你见到就算之前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会鍾意嘅汽车新势力啦，咁你见到其实佢哋嗰个营运嘅数据方面呢都系唔稳定㗎。就好似理想，本来理想都几理想喎，但系呢后来都变咗唔太理想，就是、因为佢啲数字都曾经跌返落去几千两一个月囉。咁而家就叫上返一万，但系你见到佢哋推车嘅策略方面呢，大家都觉得好有少少摸不着头脑嘅。但系你见到比亚迪方面呢，其实好稳定，好 steady 咁样呢，系嗰个销量呢系上升嘅，而家去到每个月200,000辆以上喎。咁同埋我哋上一节目都反复讲啦，因为佢最大嘅卖点就系嗰个研发能力好强啊。咁基本上个电池都系自己系研发出嚟之余，仲可以供应俾 Tesla 嘛。咁都睇到佢哋喺嗰个個技術含量啊，同埋嗰個水準上面咧，都係勁嘅。咁所以你見到，如果基本面嘅數據嘅話咧，絕對靚仔嘅，你都冇乜挑剔噶啦。咁尤其是你睇翻第三季嘅情況，都係理想嘅。但係只不過咧，就比亞迪就最大問題就係、是、股神啦、啊，你估唔到個股神咧幾時會沽貨噶嘛？第二咧，始終呢啲都係高估值嘅嘢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個息一上嘅話咧，佢哋都係有啲壓力嘅。就唔單止係港股嘅，你見到其實依幾個禮拜立。都是远远跑输道指的。 咁啊，睇嚟都系啦，美股嗰方面都系杀股值啊吓，咁呢啲即系叫做科网股啊，或者有科技含量嗰啲咧，都要睇睇佢啦。咁啊，大家多做功课啦。今日讲唔晒啊，咁听日再请 Kenny 同我哋多讲少少。唔该晒你，听日再倾，拜拜。 唔该 Kenny， 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继续揾下工啦，系、 嗯、 啊，劳工处咧招聘会啊，提供3000个职位， 俾个电话我。 好啊，好啊，转个头先，转个头先。嗱，讲下劳工处咧，今个礼拜四同埋礼拜五咧，就喺旺角麦花臣场馆嗰度咧，有呢个咧招聘会，咁啊3000几个职位空缺啦，咁啊涵盖嘅层面都几广噶，咁样，咁啊包括咧会计文员啊、救生员啊、调酒师啊，咁样，即系客户服务主任啊，咁样，保安员啊，咁啊厨房助理等等啦，即系其实各个范畴都有啲嘅，咁样啊，即系你。譬如救生员又有，咁啊调酒师又有，嗯、即系饮食业又有啲，服务行业又有啲，咁啊专业领域又有啲咁样啦。咁啊不过先问下钟哥同埋小把，嗱，你觉得见工咧，尤其是呢啲招聘会咧，有啲咩系必备嘅咧？即系一定要做得好，人哋先会去聘请你嘅咧。 嗱、嗯，第一样嘢当然你应征嗰份工，譬如你系调酒师， 嗯、 你要识呢个呢样嘢先得啦。 起码有个牌喺度啊，系咪？ 咁系点啊？敖两下，整翻杯。 drive 如果你冇 兩口 嗰啲啊，沖珍珠奶茶啫，未必係零酒。 咁當然你可能話有啲工種，喂，我係新人，我想試咁得唔得？當然得啦。咁但係可能喺個人工上可能會有，即係未必會達到你自己嘅目標咧。咁另一樣見工嘅時候，無論你去勞工處又好，或者去嗰間公司都好，其實第一樣嘢好簡單嘅啫。穿得整齊啲，整齊唔一定係你要恤衫啊、西裝大呔，唔係嘅。但就算你穿 T 恤、牛仔褲，都要穿得整齊啲，即係唔好話巢掹掹啊，即係或者 俾人感覺乾淨啲啊， 企理少少咯。咁樣呢個係第一印象，第一印象係最緊要嘅。你之後想改就好難。 係啊，多嘢問都其實某程度上係好事嚟嘅，因為你嘅個個見工嘅時候咧，其實多數都係。嗰、那個叫做佢哋公司嘅人咧，就係咁問問題嘛。點解你上咗你份工啊？巴拉巴拉問好多嘢嘅，跟住最尾一定係問你有冇嘢想問翻我啊。其實喺呢個時候咧，如果適當問翻多啲而到位嘅問題咧，其實係可以令到佢哋咧，即係 in 你嘅人咧，係留下一個好好嘅印象 嘅。不過呢個真係小心啲，即係問翻間公司嘅問題呢一樣嘢，真係要小心啲。問啲乜嘢？ 係啊， 我最近聽咗一個，即係我覺得係幾好笑嘅一個問翻公司問題嘅一個故仔。咁佢話佢有朋友咁啊見工，即係有人去見佢工啦。咁佢係負責 HR 嗰邊， 即係管理層嚟嘅。你朋友係 HR 嗰邊啦，咁有人嚟見工啦。咁跟住咧見完曬啦。跟住佢問佢、哎：，你有啲咩問題想問我哋公司啊？跟住你估下佢問乜嘢？佢估下你估下佢講乜嘢？即係呢個見工 多唔多價嗰啲啊？ 哦，唔係、哦，佢話我想問你哋幾時會有消息啊？因為咧有另一間公司咧，佢話將會請我噶啦。咁、如果你哋唔盡快有消息咧，我就應承嗰邊，我對嗰邊好有興趣噶。即係講一啲咁樣嘅説話， 咁啊冇啊， 咁啊大件事。我話聽到之後，我即刻笑出嚟。你點會咁樣講先得㗎？即係你係點啊？即係話俾你聽，話 即係威脅啊！ 威脅啊！哦，你而家有人搶啊？係咪咁嘅意思啊？咁如果係咁樣，你仲要最致命傷嗰句就係話，你中意嗰份工多啲啊？咁點解你唔去見嗰份工，或者等嗰份工要嚟見呢份工咧？ 佢呢個 concept 咧，似係拍拖 concept 多啲喎。即係個女仔同個男仔講， 皇帝女唔休假。 如果你而家你唔 proposal 嘅話，我嫁噶啦，嗱、你恨錯難翻啊，有呢啲感覺、啊。 不過咧，呢個伎倆咧又唔係一定唔 work 嘅，但係咧就唔係嗰個candidate 自己本身啦、即係如果嗰啲。有陣時啲獵頭公司咧就好中意用呢個伎倆嘅，即係譬如嗰個人見完工之後咁見完啦，咁反而係咧即係獵頭公司咧就會幫你問一個咁嘅問題，即係問翻你頭先 HR 個 friend 啦。 獵頭公司嘅 angle 不一樣， 就係、是、啦。 你公司請唔請啊？因為咧呢、這個 candidate 其實有兩間咧已經有 offer 㗎啦，你要 make 呢個 decision， 即係通常都係咁啊嚇。咁咧嗰個隔咗一重咧。就真係唔同，同埋嗰個問嗰個 angle 係唔同嘅。 所以永遠都話啦，其實你任何一個行業，即係可能香港比較少啊。其實任何一個行業都要有一個中間人，即係最初嘅時候咧。咁即係譬如我哋呢個行頭咪叫做經理人咯咁樣。 係啊， 你一個人隔一隔，所有嘢咧。是易傾好多， 姻緣都要揾月老啦。 係啊， 中間要有中介啊。不過咧，即係借錢啊，自己諗下。 俾錢中介， 俾錢中介 先好還。 係啊，係啊。嗱，講多少少啦，即係關於即係見工一啲面試嘅技巧啦。即係除咗技巧以外咧，其實個外表都好緊要。特別你見某一啲嘅工種咧，真係人哋個第一印象好重要。譬如救生員咁樣，你梗係要扮到自己陽光膚色咁樣，即係都。是平時都好 outdoor 啊，咁樣先可以去見工啦。咁你平時八晒晒書卷氣打條胎咁樣見個救生員，好似又唔係好拉搭喎，係咪先？第二呢就係依家睇到嗰、那個因為香港呢都比較年長化，好多老人院。咁其實呢嗰啲老人院啊或者護理院嗰啲專員呢其實都請幾多職位嘅。即係老實講。咁你去見呢啲叫做長者復康中心嘅一啲保健員嘅時候呢，有一樣嘢咧，都係可以提點嘅，就係盡量咧唔好著到太標奇立異啦。第二咧個頭髮咧個髮色咧就 sorry 啦，你真係 白黑地咁樣，即係你唔好染到 咁毛咁樣啊！ 因為個觀感唔好啊！因為老實講，即係長者都真係比較保守啲啦，即係守舊少少，佢都想即係服務佢嘅人，哇！成個咁毛咁樣，即係始終有呢啲咁嘅約定俗成 嘅。但我見而家有好多長者咧 染金毛，係 自己都金毛喎， 唔係白頭髮喎，係染金毛喎。 咁通常都係咁噶啦，自己做啊自己做啦，下一代又唔中意下一代做噶嘛，係咪先？有啲長者夠食煙啦。是不是即是抽两口咁样。咁你做保健员冇话咁样吞云吐雾㗎嘛。咁所以即係一个咁嘅情况底下，有啲工种係比较保守啲或者传统啲，特别係叫做照顾者呢，其实呢个都係考量之列囉，我就会觉得。咁啊，嗱，今次嘅招聘会呢大概呢 81% 呢係全职嘅空缺嚟嘅。即係就唔係搵 part time 㗎。即係所以你话礼拜四礼拜五去到呢个莫花臣场馆嗰度呢，就见 full time 係比较多嘅。咁啊大家最关心啦，个月薪大概几多钱呢？咁薪酬方面呢，就大概11000至到22000嘅。咁个 range 都比较大啲，但即係我觉得即係如果作为有份工20000多咁啊19000，咁可能初入职嘅或者后生仔咁都可以试试谂。 都要睇个经验值囉，即係自己个经验值是 或者本身即係经济唔好嘅失业嘅，咁呢个时候都可以即係睇下帮帮手嘛。 係啊，不过经验值又系靠你诚恳嘅，你一开始唔会有经验。你都知道大家畢業都是白紙一張，咁我你唔俾機會我自己，我點會有經驗呢？咁呢個都可能係個 interview 入面一個答問技巧嚟。 呢個又係另一個即係不解之謎嚟嘅。即係譬如我認識好多嘅啱畢業，譬如想入我哋呢一個行頭嘅，就話喂，我都即係有一張證書，點解個人工咁低？即係我成日都聽到呢個問題，我成日都拗頭。你有張證書唔等於人工高㗎，即 係 呢個又係一 個入場券嚟㗎啫，係咪？你想講 入場券都唔一定係呢張證書啦，即係其實我就係覺得就係咁，所以睇下你肯唔肯蝕咗個頭，贏個尾㗎啫嘛。咁當然你蝕咗個頭，個尾唔一定贏啦。咁但係如果你一嚟就話喂，我要咁樣先至入個場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一定會卻步啊。咁所以有陣時候都要睇，真係要睇你係咪想要嗰份工，同埋。你對嗰份工或者嗰個崗位，你有冇一個信心，俾到你一個希望？ 係咁啊，希望即係呢個招聘會啊，想揾工嘅人都揾到工啦、大家成功啊，最開心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喺今日中午之前维持。天文台表示，影响华南嘅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增强。喺东北季候风与台风纳沙嘅共同影响之下，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纳沙会逐渐远离本港嘅风力唔会显著增强。海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英国首相卓维斯坚持将会带领保守党进入下届大选。卓维斯承认犯错并致歉，指出上任一个月以来并不完美，但已经纠正错误。他说不改变方向是不负责任。卓维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仍然致力促进英国经济增长，但承认现在要更长时间才能够实现。卓维斯承认走得太远和太快的责任，他依然致力于低税收高增长的经济，但现在保持经济稳定是优先事项。新任财相侯俊伟较早前在国会下议院接受紧急质询时候，宣布几乎撤销早前引发金融市场震荡的减税措施。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在俄罗斯叶伊斯克市坠毁，至少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包括两个小朋友。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架苏34战机从南部军区军用机场起飞执行训练任务，随后坠毁在叶伊斯克市一处民居，两个机组人员成功跳伞逃生。

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洁超新星。 郭浩然成为水上安全见习员之前，竟然用呢两个字形容自己啊！ 当时我自己是一个可以废青咁形容啊，即系成日喺拖楼梯打下牌啊，边青嚟啊！ 想知贤仔点样脱胎换骨，揾到志向，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与你展翅飞翔。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有位时候叹世界咧，广东省林业局将森林旅游培育成咧广东省林业嘅支柱产业同埋重点嘅旅游品牌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你想唔想知道？嗰日徐英子喺我间夜总会发生咗咩事？ 人渣！ 进入结局篇，所有谜团 真系谂都冇谂过，我哋会以咁嘅形式见面。 怨恨， 皇帝枪， 怀疑， 真系以为只要我自首就会有收录啦咩？ 一一解开。 你冷静啲。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阿勒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容祖儿。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啊李嘉仁医生，医生早晨。 早晨啊， 系、喂，小明要试下麦，好似近排嘛，系咪有个试麦啊？咁样 试麦又试麦， 又试麦， 小明上广州， 即系有啲新嘅作品，睇下往后有机会同我推出。不过嗱，讲音乐之前咧，不如咧就讲下即系流感针啦，因为近排咧好多医学嘅数据都出嚟话，喂，今次流感都可能都非同小可啊。咁啊，我讲啊，或者透過報章講嘅說服力唔大，咁啊，醫生交俾你講下啦。 嗱、呢啲咧，冚唪唥都叫有備無患。 嗯， 好似我上兩個星期講性嘅寒嗰啲，係居安思危。 係啦， 因為點解咧？因為過去嗰兩年咧，個個戴口罩又翻學少咗咧，小朋友係少咗流感、全個社會都少咗流感嘅個案。 嗯， 但係當一切放鬆，拎走個口罩之後咧。嗰啲飛沫傳染又會嚟噶啦，因為流感病毒啊係唔會走噶， 嗯， 全世界都有，一到秋冬咧佢就嚟噶啦。嗱，我哋以前咧就成日講話打針打流感嘅針，係一針就吉落去，通常打手臂啦。 係啊。 咁啊！但系咧，原来有啲人系怕痛嘅。 诶，好多人都怕痛。不过经历咗pandemic 疫情之后，你都打咗几次疫苗 啦，系啊， 都冇计啦， 系啦， 已经适应咗啦。 嗱，咁啊，讲翻个古仔啦，而家就可以开名啦。 系 啊，以前咧， 边个嚟噶？系大人物嚟噶？ 好多年前咧，我入电视台同啲职员打针，但系有一位男士啊举手话。我可唔可以唔打手臂打屁股啊？我打最紧要你打啫，嗰个就系阿炳哥谭炳文。 哦、但系佢系觉得pat pat 冇咁痛，所以打 系啦，冇错啦。 唔系、哦，但系 pat pat 我试过有一次叫肠胃炎啦，跟住入咗私家医院啦，即系好耐冇打过 pat pat 噶，即系成三十几岁人一打咧。 哇，成只脚臂噶，嗰、那个大腿诶 pat pat 肌嗰啲位啊。 主要咧就睇你打咩针。 嗯， 如果系油剂嘅咧，系好多女士打啲荷尔蒙咧就好痛嘅。 哦， 系啊，同时咧个份量，我哋而家打疫苗通常系 0.5cc。 嗯， 但系咧有啲药咧系打尤其消炎针咧。一个 cc 1.5cc 系咯， 一定痛好多。 系咯，我打消炎针上要肠胃炎， 所以好痛啲啦。咁、 嗯、 但系譬如我哋而家呢个流感疫苗啦，咁以前咧就两 A 一 B 系 啊，两种啊甲型，一种乙型。而家多数咧就系两 A 两 B 噶啦。 系 咁啊，两 A 两 B 咧，咁啊，我哋首先讲一讲啦。而家最兴嘅、最流行嘅咧。就所謂噴鼻式的流感疫苗、 哦嗯、 噴鼻式流感疫苗也不是新的、 嗯、 先幾年已經來過香港，但是接受性不是那麼高。 為什麼呢 第一，它的藥廠就希望是兩歲至四十九歲就用這個，但是為什麼是兩歲，為什麼是四十九歲五十歲就不行？不是，它的研究數字是由两岁开始，即、 哦、 是系数字，即系好似而家新冠疫苗，点解一路一路降低到六个月？因为最初咧系冇嗰啲数据，而家咩都要讲科学证据啊嘛， 系 嘛，咁啊系冇呢个数据，所以系两至四啊九，咁啊喷入个鼻嗱喷鼻式咧就好似一支好细嘅管仔，咁、 嗯、 啊上边咧有只鸡翼仔嘅， 喷 支筒嗰度。我哋希望系 0.1 每个鼻窿系 0.1 喷入个鼻嗰度，咁啊喷入个鼻度咧，咁其实两者打针同埋喷鼻咧都系个效果相若嘅、 嗯， 但系咧好多妈咪爹哋都惊啦，啊呢、這个细路仔好难搞嘅，如果你一个人喺幼稚园、 嗯， 老师搞唔搞得掂佢？嗱、啊、呢、這个系好紧要嘅、 哦， 因为而家我知道幼稚园咧。就用啲噴鼻式啊，想話，但係爹哋媽咪唔喺度喎，小朋友係最憎人哋搞佢個鼻嘅。 哦，係咩？哦，原來 好憎 嘅。原來噴鼻式，我就咁嗱，我未有小朋友啊、嗯，我即時喺度諗咧，就係、是、哦，噴鼻式好啊，唔使打針，因為個個都話醫生打針好痛，可唔可以唔打針？我估你聽咗一億次啦，李嘉欣醫生，從醫咁多年嚇。 但係咧，其實噴鼻咧一樣非常抗拒嘅。 哦 你知道細路仔睇喉嚨啊，攞命嘅、啊、簡直、 嗯 啊、耳仔有陣時都唔肯啊，噴鼻咧係唔係容易？一噴鼻佢喐嚟喐去啊，擰嚟擰去啊咁樣，然後譬如佢又啊死啦，打一次流鼻涕咁點啊？係咪又要再 噴？再嚟㗎？嗱，係啊，我都想了解。 理論上就唔使嘅， 打針 嗰陣時係唔即係有啲黑黐啊，有少少鼻涕係不需要再做嘅。咁啊，通常咧就係哮喘嘅人，啲人話我可唔可以噴鼻嘅？如果你係嚴重哮喘嘅咧，都未建議你去噴鼻嘅，都係打針嘅。咁啊，接種期咧一路係有些少上呼吸道感染啊，嗰啲係完全都可以嘅。咁啊，價錢亦都唔係貴好多嘅。咁所以係呢一種係。是都是可許的方法嚟噶嚇，噴鼻式不用怕、 嗯、 但是咧父母怕噴鼻，佢都不知道有冇，不如吉落去就實有啦。所以咧，暫時咧，我發覺痛咧，冇辦法。 我寧願痛啊， 痛 一次半次啊， 痛就穩陣啦，係嘛？咁啊，仲有噴鼻式咧，咁就都好方便 嘅。 係 嘅， 最緊要咧係小朋友。要克服个心理困难， 呢、 这个最紧要嘅 系咁啊！今集时间咧差唔多啦，咁啊多谢晒李嘉仁医生教我哋咁多正确嘅医学资讯，同埋咧近排咧即系预防流感高峰期啦，即系采纳下医生嘅一啲意见咧，我觉得都系啱， 应该噶啦。而家系十月啊，十一月应该做嘅嘢。 下集再同医生讲下咧，喂，关于流感针嘅一啲谬误或者资讯，点解咧？有啲朋友就觉得，喂，打流感针系咪要冇病冇痛先打，定还是喂有少轻微发烧啊？有啲又同 Covid 啲针点样可以搞法啊？ 好啊，好啊， 好，唔该晒李嘉仁医生。 仍然 幻想是狂想，同行中仍同行中，相恋的对象，但昨天渐已结霜，想豁然开朗，也需修养，如贫乏无可接同拉扯，到底多盲目都没作用，从伤痕满身很讨厌这个人，寻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抱着时光多动人，埋藏好这珍贵气氛，求将来某天可真挚祝福这人，上有堂课需要学，定留低落人，望穷尽美好或快要走得近，爱跟痛楚互为牵引。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成日都话做人呢就要光明磊落，做事要对得住天地良心。咁你又知唔知光明磊落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摇摇曳又冻过，猜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猜一。杀伤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慢抬起欢想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 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摆步 讲到君子咧，就应该要光明磊落。我哋做人都系要一样光明正大，行得正，企得正。英文有一句说话系咁样讲嘅 ：fair and square， fair and square， fair f a i r， 解作公平嘅意思。而 square 大家都知道系解作正方形啦。正方形正正就是一个四边均等的图形，那就是说全部一样，咁平均咁平等咯。记住啦，做人都要光明磊落 ，fair and square， fair and square。希望你学到呢句英文之后都一样做得到啦。 继续转头话你知啦，咁啊唔系我讲，问下小白啊， 咩啊？ 我有好多咧呢啲日本嘅汉字咧都唔识，咁适逢大家依家就好中意去日本，因为纸水平啦，咁啊个个人都打晒卡咁样啊吓，咁啊不过有趣，大家啊中意去大阪多过去东京，又真系啊！ 喂，最近咧都出咗好多调查咧，佢话其实大阪系搜寻 number one， 系咯？点解？ 反而东京真系 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 即系个个都以为你一定去东京啦，咁、东京一定人多啦，咁不如我去大阪啦。咁、所以个个咧就去咗大阪，原来东京冇人去。 咁会唔会买错咗咧？咁样即系有啲人哇，以为大阪冇人，点不知全撞咗撞面都香港人咁、 就 是、样。 我有少少谂嘅就是、第一会唔会东京嗰个疫情嘅数字咧，其实都系维持几千几千咁，即系全日本嚟讲咁多个城市嘅东京最高啦、第二就系因为大阪佢有啲新嘅主题乐园咧，咁、第一佢有一个现有嗰、那个啦，不嬲有嗰个咧，佢成日玩 fusion 啊，佢 fusion 咧就成日同啲动漫合作啊嘛， 咁样 系啦，咁你变咗好多卡通片迷啊，动漫迷咧，其实你系好想去。另外一个咧就 是、 又系起喺呢个主题乐园隔篱咧，就有个电玩嘅角色个入撇须嗰个咧，由细玩噔噔嗰个咧，嗰、个因为佢开咗个新啊嘛， 唱乜嘢啊？仲话 马里啊， 马里 奥啊， 我以为咁样登几下就以为大家知咁 样，佢知我， 时候都系咁噶啦，登几下 系啦， 系啊，成日都系咁噶，嘟嘟嘟， 系啦， 嘟嘟嘟， 咁佢嗰个 呢个系咩啊？ 大家都知 筹款啊， 系啊。 咪先？啲就得噶啦嘛。 系啊，可能真系因为咁咧，大家就觉得喂，不如去大阪嗰边啦， 奥萨卡咁样。 奥萨卡 系啊，咁啊嗱，今日咧讲下啲汉字，但系大家会误解嘅。咁、小白一定知啦，钟哥其实都知啊、即系你去到日本餐厅或者超级市场咧，见到人心呢个字咧，咁系唔系代表高丽心嘅？咁系正确答案系乜嘢咧？ 佢真系嗰个人，真系嗰个心啊！ 系啊系啊， 一个写法， 大概啦，系啊系啊咁样。咁啊，原来系代表红萝卜咁啊，系嘛？小白 系啊，红萝卜诶，系啊系啊。 你会温习翻嘅咧，即系有心底啲咁样讲，即系呢一类嘅汉字嗱，譬如你会见到处分啦，即系处分就系简体字啦嘅一个字啊，分就系分数个分啦。咁、意思代表清货咁样意思，即系其实你一去到日本就已经知道，定还是喺香港你已经全部都已经熟能生巧咁样嘅 去日本睇你咪知咯，系啊。通 常我哋唔会知噶嘛，我哋喺日本见到处分，哇咩做咩系咪有 punishment 啊咁样噶嘛，即系会有呢啲嘢咁。 系喎，系喎，又系處分喎。 系啊，真系噶，同字嚟噶，差唔多系。 佢而家咩意思话？ 清貨， 清貨。 咁其實處分同清貨一樣啊。我處分你，即係將你炒咗佢，咁咪即係清貨咯。 咁某程度上漢字，我又覺得有 都係嗰個意念。 鐘哥好有智慧讀日文喎。 系嘛？ 系啊，即系譬如大丈夫咁，你点解叫冇问题咧？个意思解释冇问题， 梗系冇问题。 系啊，系啦，系啦，因为你交咗俾啲大丈夫嘅人处理你嘅问题，咪冇问题。 系啊，点解大丈夫？大丈夫默默地去干啊嘛， 系啊。 系啊，好咁又好啦，咁我又俾多一个你估下啦，即系品德个德啦，跟住加用品个用咯，德用呢个字系点解咧？ 德用啊， 系啊。德用，你估下先啦，系啊，小白个个都知道答案，我冇理由问小白噶，佢即刻开估， 唔知 你唔知啊？你扮唔知定系真？ 即系唔知，如果得乜嘢第二个字咧，就可能系变咗嗰啲外佣公司嘅啫。 系，系啊。喂，德用咧就代表咩？经济庄，小白 咩叫经济庄？ 即系一买买好多嗰啲啊，即系超级市场嗰啲咧。 经济庄 系啊，即系譬如我哋买啲洗衣粉咧，即系一买三盒啊， 其实系。喺真呢个叫名添。其实喺嗰啲经济式嘅消费嗰啲超级市场咧，佢哋就好多时卖嗰啲货品咧，都系可能直接佢哋就谂住卖翻俾啲餐厅嘅。咁但系都有啲超级市场专系卖呢一类型大件啲嘅。咁佢哋就会比较上多呢啲叫做经济式嘅货件。系啦，咁啊等啲人即系啲家庭主妇都会去嗰度买嘅。咁啲又平啲啦，咁但系质量咧又差唔多嘅，系啦。咁不過咧，有陣時啲橋係慘口位嘅喎，佢有機會咧，即係譬如我哋有消委會嘛，就會話俾你聽，可能呢一隻佢有機會致癌物會多少少， 咁要睇清楚啦， 係啦係啦，就要睇清楚啦。 但我又唔識日文點睇咧， 睇中文咯， 所以 你係 啊， 5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之前近住管道快线嗰度咧，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嘅。坏车啱啱走咗，不过都有啲塞啦。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嘅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去九龙，因为之前近住隧道入口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啊，坏车走咗，不过多车，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即是隧道入口范围一带多车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比较繁忙一些，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九龙咁只是沙田入口收费广场稍为多车。大老山隧道比较繁忙的，龙尾在小沥源附近。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咁啊，港岛中区江乐道中近住文华里嗰度，因为仲有紧急维修啊。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文华里对开嘅左一线仍然有封路措施。九龙方面咧，九龙城衙前朗道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嘅，衙前朗道近住九龙城街市至到衙前围道嘅快线咧，都系有封路措施。观塘骏业里就因为有啲紧急维修，骏业里来往方向暂时都不能够通车噶啦。仲有就系龙翔道啦，观塘到龙翔道交界去东行线啊，去观塘方向咁啊，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这块布啊。究竟呢块系乜嘢布啊？ 烂布 啊，唔系、哦，有用噶、 哦， 但系好细块，即系大约系一隻手指咁多多嘅啫，即系一隻手指。 眼镜布 唔系嗱，咁、哦、想问一下，即系你作为一个住家男人，经常都要做下家务啊。咁有阵时候你买一件衫翻嚟，或者一条裤咁样啊，咁佢都会随住呢件衫或者呢条裤。咁当然个袋里边有个另外有个透明袋仔入住一啲可能系纽啦。咁即係士啤驚你唔見咗俾個第二粒你啦、 啊、 零零舍舍呢會有多一塊布俾你，即係有一塊布仔喺裏面嘅，咁呢塊布呢，咁你打開你睇 一定係同你買嗰件衫或者嗰條褲一模一樣質料嘅，呢塊布我嚟做咩 㗎？俾你補衫， 欸，好嘢， 得唔得？ 大部分人都係估呢個嘅，其實原來唔 係，唔係呀， 因為我最初睇嘅時候呢，我都以為俾呢塊布你，即係可能係咪勾穿咗條褲啊，或者件衫爛咗補落去你唔覺，因為同一個花紋嚟㗎嘛，同一個質地嚟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原來唔係喎，唔係咁嘅用途。咁究竟俾一塊咁細嘅布俾你，愛嚟做乜嘢嘅呢？唔係俾你愛嚟補嘅， 唔係愛嚟補衫嘅，係會唔會係愛嚟俾你愛嚟？ 最初我都以為係 抹嘢，唔係抹嘢㗎， 又唔會愛嚟抹嘢啊？ 即係譬如喺就口紐啊， 抹翻我啊。咁如果係嘅話，即係可能佢會累近俾一塊好似眼鏡布、 啊、 或者啲百結布俾你我嚟抹啦， 係啊， 又唔係喎，咁佢唔需要俾同嗰件衫或者嗰條褲同樣質地嘅布俾你啊，係一模一樣的。 我係諗住咧，會唔會佢俾差唔多樣嘅、嗯？等你其實有塊布咧黐住件衫， 嗯， 你要抹嘢嘅時候咧，你唔需要特登攞個第二塊好似忍者咁收埋咗迷彩咁，你可以靜靜地喺度抹嘢， 就唔係嘅。咁你係諗多咗啦。 呢块布 究竟呢块布我嚟做乜嘢咧？佢话原来呢块布系俾你我嚟用，点样用呢？咁佢就话啦，咁因为咧，如果你买咗件衫翻嚟或者一条裤，咁你唔知点样洗噶嘛？咁如果你洗嘅时候、 哦， 如果你话哦，原来佢对呢只嘅洗衣嘅用品，原来系有化学作用嘅，咁跟住件衫会变色，甚至乎起毛头烂咗。咁就大件事啦！佢話呢塊布咧，就係俾你我哋洗衫之前先洗一次呢塊布， 係 睇下佢對你而家用開嘅一啲洗衣劑有冇一啲特殊反應。 即係例如，如果我攞住呢塊布，我又想試下佢可唔可以咁高温燙衫燙落去嘅話咧， 就係啦， 我就攞呢塊布咧 試咗 先。 如果佢係唔得嘅話，咁你就唔好攞件衫嚟试啦。 如果 我洗坏咗嗰塊布、嗯，我当我真係好睿智啦，我洗咗呢塊布先，试下个物料。但係佢弯咗，咁然后我又想再试第二个方法去洗呢件衫，嗰、嗯、塊布冇咗，又点算呢？ 咁、啊、所以第二次嘅机会呢，你就要攞呢件衫出去俾人哋洗啦，你就可以自己洗啦。 哦， 係俾你咁样用嘅。所以最初我都以为正话小白第一个估，我都系估呢、這个、 啊， 一定我哋补衫啦。 系啊系啊， 穿咗窿唔觉。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呢一个用途嘅。 哦，咁佢哋都厉害喎、啊，呢、這个方法我都觉得几好、啊。 嗯， 因为其实唔同布料咧，佢接触嘅嘢都不一样。 嗯， 如果望布型就咁抌落水洗咧、 嗯， 可能有啲布唔得，佢会缩水。佢会甩色， 系啦， 系啦。如果呢一块布佢试咗先嘅话咧，我攞盆水系咁样，系咁洗洗，都发觉哇，佢甩色甩得好犀利。 但系你都讲咗啦，你只系得一次机会嘅啫，即 系 如果第二次咧，唔好意思啦，攞出去俾人洗咁 样，系嘛？ 咁你冇理由只烂件衫只一忽出嚟噶。 系啊， 好。另外呢个你估中咗，估唔中，俾第二个睇下你又估唔估得中，因为呢一样嘢你经常着嘅，我都系。我日日都着咁滞，牛仔裤， 牛仔裤系啊， 咁牛仔裤咁都系咁着噶啦。有冇留意牛仔裤喺个裤头嗰度零零舍舍有一个细啲嘅袋嘅？嗱，咁即系两边有个大嘅袋，你一定喺度噶啦 ，pat pat 两边个袋一定喺度啦。但系通常咧，我睇我条线， 一定有好多人咧会估嗰个袋系我嚟装银仔嘅。 喺、我右手边啊，右手边咧。嗰、那个大嘅袋上面零零舍舍有一个细啲嘅袋嘅， 系嗰、那个袋仔咧， 其实我嚟做咩？ 我以前有我嚟装 装银仔啊！嗱，你有冇留意嗰个袋嘅 size？ 袋一条锁匙都袋唔落， 系 袋个银仔袋得落喎。 系啊， 咁系咪我嚟袋银仔？ 因为锁匙长啊嘛。 系啊，系咪我嚟袋银仔？ 唔系，我记得系错嘅。袋银仔呢个， 如果佢唔系我嚟袋银仔，点解要无端端车一个咁嘅袋仔喺呢个位度咧？ 佢系爱嚟俾你洗牛仔，唔系、啊、牛仔裤佢唔主张洗噶、 啊。 系啊，咁佢呢个袋仔咧，佢系爱嚟俾你一有啲咩事嘅时候拆咗个袋出嚟。 嗯。 然后就俾你缝翻个牛仔裤嘅， 又唔系 呢个咁嘅袋仔。 但系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先？系牛仔裤 都 系 系啊系啊系啊， 系 我屋企牛仔裤都有呢个袋仔噶。 但系如果佢系冇用途嘅话， 佢唔会整啊？ 点解会整喺度？ 即系好似西裤咁，就咁两个袋俾你就 系啦系啦系啦。咁冇理由喺啲迷信嘢啊！即系话咁系咪整呢个袋仔喺度？你着咗之后就代代平安？唔系。又唔系一啲迷信嘢嚟， 牛仔裤啲钮咧好容易坏嘅， 嗯， 又或者系佢牛仔裤有阵时候有啲 pattern 咧，就系有啲好似有啲窝钉咁嘅嘢喺度，佢咧就惊你跌咗， 跌咗咩啊？ 跌咗啲钉，跌咗粒钮 啊！ 即刻执翻就收喺呢个袋仔嗰度。 哎呀，我以为你估中啊，点知原来你估唔中啊？ 估唔中啊？ 差唔多啦。你正话提到窝钉嗰两个字， 吓 嗰两粒窝钉，你有冇留意？通常你呢个细啲嘅袋嘅袋头嗰度就系有两粒钉嘅。 系啊系啊， 呢两粒钉咧，点解要用呢个形式嘅窝钉，而唔用一粒钮，又或者唔用其他嘅嘢，系都要呢类型细细粒个头突出嚟嘅钉钉住个袋嘅袋口啊， 啤死佢咯？ 点解啊？点解要咁样啤死佢先？ 其实佢系缝。 系啦，即系佢有好多好多嘅方法，但系佢系都要咁啪啪啤咗两粒咁样嘅细细地嘅钉头喺度，点解咧？ 佢同你嗰啲咩 嗱冇实际用途噶， 冇实际用途。 你裤头嗰粒钮就或者而家你唔用拉链全嘅，全部都系扣钮嘅，咁嗰粒钮系有用途噶嘛？ 系啊， 将你条裤收翻紧，唔会走光啊。 嗯， 咁但系点解零零舍舍嗰两粒？是要用那两粒啪啪的窝钉呢？ 嗯。 为什么？ 五秒钟想想先。 我即刻摸一摸，真的有在这里。 那两粒窝钉呢，它最大的用途呢，除了我嚟帮你啤死条牛仔裤之外呢，因为啤死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啤死条牛仔裤啦。佢会唔会系爱嚟俾你防止做一啲嘅事情？例如，如果你缝嘅话咧，佢可以扯烂。你窝钉其实照道理嚟讲，应该系会更加稳阵。 嗯， 去到保护条牛仔裤。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又或者佢系某一啲嘅力学，当你咁样扯嘅时候，其实嗰两粒窝钉系可以帮你拉住啲布，减低嗰个摩擦定系拉扯。 嗯。 是不是保护条牛仔裤的 呢？你的经验值提升了，差不多 太好了，实在太难估了呢、這 个。原来为什么无端端在个袋头嗰度会有两粒窝钉呢？ 啊， 同呢条裤的结构有关系嘅。 系， 佢话因为最早期着牛仔裤的就是一啲比较要体力劳动的一啲矿工啊嘛，即系喺美国的时候，佢哋系着开啲牛仔裤先噶嘛。 嗯， 咁当其时生产牛仔布咧，咁嗰个力度啊。咁就係冇而家嗰啲話有幾多磅幾多磅咁好力㗎嘛， 嗯， 但係相對佢哋以前著嗰啲用cotton 即係嗰啲棉花做嗰啲呢，已經係好襟用咗好多，但係佢話唯獨是一個位就係、是、當佢哋著嘅時候，有時候因為可能會勾到啲嘢呀整到啲嘢呢，條褲好容易爛，佢話原來點解要喺呢個袋嗰度用窩釘嚟扣，喺個袋嗰個位仲要加多個細袋掰多兩粒喺度咧，嗰個原來就係增加咗呢條褲嘅強度， 哦， 令到你著嘅時候，譬如你除褲著褲或者勾到啲嘢嘅時候，呢條褲冇咁容易喺嗰個位爛， 係， 咁所以就係有呢個用途。 因為牛仔褲本身係硬料嚟嘅， 係啦， 如果加多咗一啲嘅拉扯嘅力量俾佢咧，佢就可以防止條牛仔褲因為夾 硬拉扯而破損。 嗱，如果譬如你著一套西裝，西裝嘅布咧，你唔會無端端你著住件西裝周圍拉扯嘅， 係啊係啊係。 因為著牛仔褲通常都係做一啲即係叫做粗干活啊， 以前嘅年代啦， 咁做一啲好体力劳动嘅嘢，佢哋磨烂嘅机会好高，亦都拉扯嘅机会亦都好多，咁所以就加咗呢一个喺度之后，呢条裤咧襟着啲。 哦。 不同球类活动，佢哋嘅球速都不一样。如果头十位球速最快嘅球类活动，你又知唔知道系边一种呢？第十位原来系板球啊！板球起源于英国，盛行于包括嘅地方有印度、澳洲、纽西兰等等。板球运动入边，根据战术同埋具体嘅情况需要，球员咧就会用重击或者咧就系削击嘅方式去到击球噶。咁啊，当球员用球拍正面击中板球嘅时候咧，就叫做重击。原来睇翻2003年二月板球世界杯，巴基斯坦嘅球员选手肖亚咧就曾经击出咗一记高达时速161公里嘅重击，咁啊为自己咧就奠定咗咧就系胜局，亦都系板球目前最快嘅速度嚟噶。咁至于另外一个第九位咯，就系穿着住全身都系保护装备嘅冰球啦。冰球嘅健力士世界纪录嘅射门速度咧就系177.5公里噶，到今日呢个纪录都仲未破噶。运动仲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跳舞像得高撑得矮都闪一侵当时候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 动动不要讲粗 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reload 闪烁眼神配合稀有几好进入光荣的道路全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让路车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这首歌来自 Justin Yenny 的 Peter Force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梁永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永忠当年今日神光出商量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神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佢钟哥都得。 时间嚟到朝早嘅9:25，天气方面吹北至到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显著较凉，气温徘徊喺22度左右啦。稍后咧渐 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嘅大概19度左右，所以天气都会变化得犀利啊！吓，而家22度嘅气温，三号强风信号咧系生效紧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出边啊，有啲地方系大风嘅。 晨光追踪31。 星期二嘅早上追踪31咧，问一问阿畅，今晚港台电视31有咩好节目先？喂喂，阿畅喺咩度？ 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阿畅，今日夜晚好似7:30嘅时间有个节目嘅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 喂，系好睇啊！今晚嗱，今集咧主持人阿常林法师咧，每一集都请嚟啲嘉宾同大家倾下偈啊嘛。今集咧呢个嘉宾人气好劲啊！呢排 系边位？ 就系咧。大家都好熟悉嘅香港職業桌球手啊，傅家俊 Marco， 哇， 系啦，佢啱啱即系打完个表演赛咧， 冇错， 同 澳洲利云啊， 同我澳洲利云嗰场表演赛咧，仲破咗世界纪录啊嘛，即系现场最多观众睇嘅一场桌球比赛话， 系， 咁啊，我哋咧谂翻细个咧，我阿妈唔俾我上波楼，话粉楼复杂，即系话系即系嗰度唔即系唔系几乖仔唔会去嘅，咁但系咧我哋。認識嘅傅家俊阿 Marco 咧，乖乖仔又斯文噶嘛， 好乾淨個感覺啊！ 冇錯啦，咁究竟佢點樣同呢個桌球結下不解之緣嘅咧？咁啊，今晚咧就會同常林法師咧一齊分享一下。另外咧，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咧，佢點樣將呢個桌球啊，將呢個興趣變成職業咁話。嗱，呢個即係上集啫，咁啊，下個禮拜繼續聽埋 Marco 講埋下半集啊。 哦，我有興趣知道啊，到底點樣將自己嘅興趣發展成為一個嘅職業咧？呢、這個除咗係講桌球之外咧，我哋一般嘅觀眾聽落去睇落嘅時候，就可以喺中間攞到啲可能關鍵嘅叫要點啊，令到我哋都可以將自己嘅興趣咧發展成為自己嘅職業啊。 咁啊，即係有呢個煩惱嘅朋友咧，咁啊聽下 Marco 睇下有啲咩見解，幫下自己啊。 好，8:00嘅時間，醫生與你喎。 係啦，咁啊，今集咧繼續有醫學人嘅環節，咁啊繼續係呢個精神健康基金會主席啊劉英傑醫生啊，咁啊呢個咧係下集嚟嘅，有睇過上集朋友都記得咧，嗰位賽車手醫生咧，即係佢又係精神醫生，又係即係精神科醫生之外，佢亦都係賽車手醫生。 我記得啊，我仲成日話啲醫生真係好犀利，已經咁忙啦， 係啦，咁啊。劉醫生咧，即係佢係精神科嘅專科醫生啦。佢過去20年嚟咧，一直都係致力推動呢個精神健康教育嘅。咁希望讓更多人認識呢個精神病同埋情緒問題有啲咩處理方法啦。咁但係本身啊，劉醫生咧喺2004年咧，佢亦都經歷咗一個哀傷情緒喎，就係咧佢爸爸離世啊。咁係啦，亦都呢個經歷咧，令到阿劉醫生咧，佢對其他嘅病人咧，即係佢自己嗰啲病人有更深刻嘅了解。咁啊，呢一份同理心亦都係佢每日幫助病人嗰個推動力嚟嘅。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聽一個咁有血有肉嘅醫生嘅故仔嘅話咧，今晚8:00醫生與你啊，記得準時睇啦。 明白明白，好啦，11:30嘅時間無極行啊，有啲咩睇咧？ 系啦，咁今集咧探险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咧，带大家去一个从来冇人去过嘅一个原始森林嗰度，揾嗰啲好罕有嘅动物啦。咁就去到呢个南美洲圭亚那嗰度，咁佢由搭直升机去到咧好凶险嗰个雀山嗰、那个悬崖嗰度，然之后游绳落去嗰个谷底嗰度啊，探索嗰个原始嘅森林。嗰、那个森林咧，从来嗰、那个峡谷咧，从来冇人去过嘅。咁嗰啲动物咧，究竟？其实佢哋从来冇见过人类噶嘛，佢哋见到人类嘅第一个反应系点嘅咧？嗱，嗰啲动物里边当中好多好凶猛同埋有毒噶，咁所以咧有兴趣知道咧，想系认识一下嗰啲物种同埋佢哋对人嘅第一个反应咧，今晚11:30啊，要睇呢个无极行啦吓。 诶、哎，我都好有兴趣，因为我自己都中意啲山艺嘅嘢嘅，咁但系去到啲冇人嘅地方。其实真的很危险，刚才阿畅都讲，可能有些有毒的蛇啦、可能蜜蜂啊，又见到你那种古灵精怪一阵味，可能针下你，到底它能不能够安全通过这个森林呢？今晚大家就留意着港台电视31了，麻烦阿畅，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教育局宣布，由于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英国首相卓惠斯坚持将带领保守党进入下届大选。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26,918点，升142点，港金报15,45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0.84美元，卖出1,651.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提下大家啦。三号强风信号咧仍然系生效噶，现时青屿干线、港珠澳大桥主桥同埋连接路咧都有强风措施嘅，咁就系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如果大家系揸车，会经过青屿干线、港珠澳大桥主桥同埋连接路咧，都要注意有车速限制啊。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近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只是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的交通分别回复畅顺的。九龙的路面方面，现时龙翔道东行线去观塘近住平石彩虹村一段就仲是较为多车的。观塘骏业里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骏业里嗰度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九龙城嘅牙前朗道都系有啲临时工程要做嘅，牙前朗道介乎贾炳达道至到牙前围道嗰段嘅快线咧系需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百里氏除咗伙同皇上谋逆，仲谋害咗二哥，罪无可恕。用王赐百里氏百灵自行了断，封举就贬为庶民，经历了封举逼宫一事，雍王边个先最可靠？世子之位应该传俾边个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做广播人就是我的梦想， 不过我又没有钱又没有经验。 嘿，不用灰心，有没有听过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啊？ 人人都可以广播，这么正。 没错啊， CIBS 会全力协助社区人士包括少数族裔朋友去参与广播。 哇，也不得差了大气。 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 CIBS.RTHK.HK 或者打去2331-2334，下一位广播之声可能是你啊。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估估下。猜谜游戏你中唔中意玩呢？梗系中意啦，猜中好有满足感。但系估唔中，你会有啲乜嘢反应先？估唔中就会有啲掹震咯。所以对于猜谜游戏，既爱且恨，中意猜中之后嗰份满足，亦唔想有猜唔中嘅挫败感。点解猜中会感觉到满足先？ 好简单，证明我嘅脑筋好灵活，难题完全考我唔到。相对地，如果估唔中，即系我嘅智慧输咗俾出谜题嘅人。所以你身边有啲朋友会好讨厌猜谜语，唔中意估估下，因为唔想有估唔中之后嘅失败感觉。如果想玩呢啲猜谜游戏，但系又想一定估得中，有啲乜嘢方法呢？就系睇一啲推理嘅戏剧咯。推理形式嘅电影或者电视剧，经常都会出现，必定有捧场客。有冇留意戏里面摆低好多谜团，一路带紧你猜猜谁是凶手，边个系幕后大 boss？ 观众会睇得好入神。睇得多呢类型嘅戏，对一啲桥段普通嘅，你就会话啦，咁简单，系人都估到啦。当遇到一啲剧情反转再反转嘅结尾，你会话啦，真系估你唔到、啊。无论情节系点样生硬，点样老土，你都系会睇嘅。点解呢？有冇谂过一套推理电影？如果要靠自己动脑筋先得到结尾，仲会唔会有咁多人睇呢？谜题未解开，未知道谁是凶手，套戏就完咗，情况又如何？相信好多人会打烂部电视，跟住讲有冇搞错，冇结尾嘅。我哋睇呢类型嘅剧集、电影嘅时候，已经知道最后一定会知道结果系点先会睇。我哋买飞嘅时候已经预计我哋将会有破解谜团嘅满足感。用一套以一个少年学生侦探为主角嘅经典日本动画电视剧成日讲嘅一句台词，凶手就系喺我哋呢班人当中，你就知道我哋好似想估一啲嘢，其实我哋想估嘅范围唔需要太大，只系戏里面出现嘅几个角色就够，唔使估得咁辛苦。睇戏就系咁，而现实世界我哋恐惧嘅就系估极都估唔到答案系乜。我哋好怕未知嘅将来，生活好似充满谜题，经常都猜唔中跟住会点，所以人生充满挫败感。要靠睇呢一类型嘅戏，俾翻一啲成功感自己，因为你肯定知道结果嘛。不过我谂现实生活最难猜中嘅就系伴侣同你讲今晚想食乜嘢啊，好似永远都猜唔中佢心里面究竟想食乜嘢餸。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连电脑出手都看不穿，无定向思想突然又转。你要猜猜我是谁，猜不到，其实我未能预算。太多了。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我自己咧，其实都算得上系食肉兽嚟嘅，不过近呢几年咧。可能真系年纪大， 关咩事、啊？ 我中意食菜多咗。 哦，呢、這个好多、啊。你食唔食芫茜啊？咁咪系咯。 喂，唔系咁讲噶嘛。 唔系点 讲？咁我系唔食一隻菜啫，嗰隻嘢都好多人唔食啊。 你个仔啊，如果佢系咁样偏食某一隻唔食啊，譬如即系最兴啊，唔食萝卜咁样，你会点样啊？ 我屋企嘅情况系咁嘅。 嗯。 如果屋企有啲芫茜喺度啦，屋企有屋企人食噶嘛，咁、我仔见到嘅时候咧，都会讲一句咁、样嘅、 啊， 然后佢唔食噶， 遗传啊， 然后我会同佢击掌噶，仲要发现有啲芫茜喺个厨房嘅时候咧，我同佢都醒啊、我哋会闩厨房门，开抽气扇。 咁阿妈妈点样反应呢？ 妈妈冇嘢噶， 食晒佢， 系佢食啊嘛，咁咪变咗有阵时佢会喺厨房食咯，喺同一餐上面其实佢都好噶啦、同一餐嗰度咧佢都唔会特登攞出嚟嘅、不过如果有阵时喺街，譬如喺街食火锅或者食咩嘅时候咧，咁佢亦都会识得讲，芫茜零上、不过俾多啲，佢、会咁讲嘅。 鸳鸯锅一边就多芫茜， 唔得噶，一定会留佢另外嗰边噶。唔食芫茜嘅人咧，系少少都唔得嘅。 好啦，咁 见唔见知啦，呢个就 一句讲晒啦。 系啊，呢样嘢我都要帮。我系偏食，我唔食芫茜嘅。好啦，咁但系咧，其实即系除咗话中意食菜多之外咧，咁有阵时肉咧，我自己都喜欢食啦。我自己亦都特别中意咧食烧肉嘅，因为烧肉嗰个味道咧 香啲嘅。 系啊，即系你一烧嘅时候咧，你都发觉嗰啲香味咧都出晒嚟噶啦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即系去到选购啲食材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迷思喺度嘅。咁啊会见到，例如大家都会成日话。如果要燒嘅和牛好唔好咧？係咪一個嘅選擇咧？咁樣，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和牛無論係你講咩 standard， 譬如A5嗰啲咧，其實我會覺得燒咧係好過打邊爐添嘅，因為打邊爐咧，你發覺如果你真係用嗰啲好純正嘅和牛去到烹調嘅時候咧。你真係好細嚿，你都發覺入面嗰個脂肪比例非常之高，咁變咗如果你抌入去火鍋嘅。其实你真系一世究竟成煲咧，全部都系油嚟嘅。 你唔好理我啦，我有钱。 哇，搵个人企喺度不油。 我有钱， 系 啦。我用和牛打边炉又如何？ 系，但系个人选择适随转变。好啦，咁如果你话和牛咧有咁高嘅脂肪比率嘅时候咧，其实我就觉得烧咧就比较上容易处理，因为你去炆都唔得，你炆你都成盘油喺度。 咁你燒你就本身嗰啲油已經滴咗落去。 係啊，其實你唔使點樣落油， 你反而仲香咗。 冇錯啦，你仲會香，或者係另外一個食法就鐵板燒。鐵板燒 嘅係 啦，都係因為鐵板燒有陣時候你見師傅咧一路耍雜技一路燒嘅時候咧，咁佢都輕輕合合啊，又利用和牛本身嗰啲脂肪咧就變個火球俾你睇。好多呢啲咁樣嘅鐵板上的魔術嘅，佢就表演俾大家睇嘅。咁但係有陣時候好啦，我哋講翻我哋一般市民去到選購啲和牛嘅時候咧。我哋又未必明白和牛、日本牛或者上面招纸写住嘅一啲叫做国产牛，佢哋会咁写，即系日语写住国产牛咁样。其实几种嘅牛咧都系有分别嘅。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即系一般食家或者系一般大家你家庭主妇、你觉得嗰件牛靓嘅，你咪买咯。其实又唔使谂咁多嘅， 睇价钱嘅咋。 系啊，啱啊，睇价钱啊，睇你嗰餐个 budget 咯。你嗰排勤力翻工嘅，咁你多咗 budget， 咁你咪买啲好少少嘅咯。咁亦都视乎翻咧，你自己中意食嗰个脂肪嘅比例系有几高嘅。例如我自己嘅话咧、你叫我食，即系坦白讲，你叫我食嗰啲 A5 和牛咧，即系我头先话好肥嗰啲咧。我都唔係好想食，因為你真係一我試過食嘅時候咧，一啖包嘅口咧，哇！啲嗰啲肥嘅感覺咧太強啦。 不過就真係有一批人咧 係好喜愛噶， 好中意食嗰個就係、是、嗰個脂肪 冇錯啦 嘅口感啊。 係啦，咁你自己中唔中意啊？ 我中意啊，你得我有錢， 你有錢都話咗噶啦。好啦，嗱講翻和牛啊，和牛咧就照字面解咧，其實和牛真係係真係屬於日本。嘅牛嚟咁样嘅意思嘅，咁但系并唔系所有嘅喺日本饲养嘅牛咧 都叫做和牛， 但系咧有阵时喺日本以外嘅地方咧， 我哋又會見到個和牛嘅、其實係同本身嗰只牛咧，佢自己喺個品種啦，以及咧佢自己叫做成長嘅地方咧，係好有關係嘅。如果嗰一隻嘅牛咧，佢大部分時間都係喺日本成長嘅話咧，其實睇翻佢埋睇埋佢血統咧，佢都可以叫做和牛嘅咯、因為唔係所有日本飼養嘅牛咧都可以叫做和牛啦。一般嚟講啦，其實。如果喺日本飼養嘅話咧，先有個界別就叫做國產牛，即係喺日本飼養嘅牛隻，但係佢亦都係可能個血統係有分別的， 就唔係和牛嗰個統嗰、那個血統啦。 係啦，就唔係和牛嗰個血統，因為例如有啲譬如係乳牛啊、安格斯牛啊，但係如果佢喺日本成長嘅呢一類嘅品種咧。我哋都可以見到佢招子上面咧，佢符合咗一個叫做國產牛嘅界別嘅、好啦，咁我試過有一次咧，就去唔可以話研修啊，即係有啲叫做賣牛嘅專家咧，咁啊同佢傾偈啦。佢真係可以畫咗個嗰啲咧家族表俾我睇。佢話日本嘅和牛最正統嘅有邊幾隻咁樣。咁係啦，然後咧就延伸到去邊一種啊咁樣。好啦。太古舊嗰啲咧，我都唔記得要再查翻啲嗰啲古籍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新少少嘅，或者有啲叫做我哋成日都話日本和牛有三大個級別，例如咧就係神户牛啊、松阪牛啊，甚至乎咧就係近江牛。如果你話可能再都係一同樣出名嘅，譬如咩飛陀牛啊呢啲，其實大家係啊喺超級市場都成日會見到嘅呢啲名。咁佢哋係咪屬於最傳統嘅咧？咁樣啊，佢哋部分咧的而且確屬於最傳統，所以最傳統即係佢哋可能好多代啊，好多代嘅牛，佢哋都係用翻佢哋嗰個畫鬼腳咁樣咧，就畫翻嗰條 line。而是没有侵到其他的品种、那些就叫做纯种的和牛，但和牛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的、所以大家都要记住，不是看到和牛就、一定是这只上次吃过最好吃的，可能放在吃完之后跟上次的味道有点不同、可能是因为直头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和牛是一个是一个类别来的，不是是一个统称来的、 大家都要钻研一下， 是啦， 最老土的那个，如果你分不到的时候看价钱， 看价钱啦，是啦，如果你说、我都相信哪一个地方它出产的牛隻或者飼養的牛隻都是好的，那你咪可以退而求其次，你就找回他們那些譬如叫國產牛啊，那又或者有些寫著安格斯牛啊，還有些譬如不是澳洲和牛的、其實就是因為他們拿了那一個的品種，在很多在那些牛很多代之前呢就已經去了澳洲、然後澳洲養大他們那個品種樣的、所以你說這些就大家適隨尊便了、自己找回自己喜歡的品種。 不過你講開這個呢，我想起昨天我們還講這個大閘蟹的， 是啊是啊， 那我們還即是講究竟大閘蟹英文是什麼的、那多謝 有不是叫 Shanghai Crab 啊、 不是 Shanghai Crab、咁啊，講翻咁有朋友即刻WhatsApp 咗我，同埋有啲聽眾咧都喺即係同喺網上同我哋講咗啊。Hairy crab， H A I R Y， hairy crab 係 有毛髮 crab, 有毛髮嘅蟹、就係大閘蟹、多謝曬大家， 多謝。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啊睇下睇下，原来寻日嘅享乐时代系延伸嚟嘅。 咁啊，讲呢个配水库 系啦。咁啊，配水库咧，即系位于深水埗主教山啦。咁啊，而家亦都系一级嘅历史建筑嚟嘅，冇错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有时间嘅有机会咧，就去嗰度欣赏一下啦。咁、但系寻日话过啦，虽然水务署咧就好勤力去。搞多幾個團㗎啦，其實已經再加開三團添，我記得好似咁每一團咧，好似都有24个人咁樣嘅。咁所以你話一級歷史建築咧，你唔可以話係咁俾人去啦。咁佢哋亦都有要有一個 schedule 喺度嘅。你行得太多，佢哋又會擔心會唔會損害到佢啊？雖然佢本身咧都已經特登起咗條路咧。是俾人行嘅，其他嗰啲即係譬如柱嗰啲咧，佢哋亦都有啲圍欄啊圍住俾大家就遠觀。不過有陣時候太多人出出入入咧，始終都 有啲影響， 擔心有啲損耗。咁所以咧，但係 book 咧就的而且確係好多人咧就book 咗就想去睇，book 唔到咁點算啊？又唔需要太擔心嘅， 睇相咯， 睇相。 但係睇相我驚悶啊， 係啊， 即係一張張相咧，會唔會有啲？即係得個平面，跟唔到個時代喎、 係啊，會噶。咁但係而家呢個坊間就好叻嘅，因為有好多唔同嘅裝置咧。俾到我哋，特別政府就好中意，越嚟越多，旅發局又有啦，或者喺之前土木工程拓展處嗰度，佢哋搞咗個跑步打卡嗰、那個，那個又已經加咗嗰啲AR VR 嘅系統喺度。咁、其實水務署今次呢一個咧叫做前深水埗配水庫咧，都喺網上邊有一個咧360度嘅網上。 观景系统， 咪先三百六十度啊！你讲紧 三百六十度啊， 三百六十度即系我连天花板都望埋。 冇错啦，天花板都望到。咁你只要手机嗰度咧，其实你都系你有啲咩唔明咧，上翻水务署个网站嗰度揾啦。系啦，咁你就会揾到有一个咧，就写住前深水埗配水库嘅一个网站嘅。咁呢个网站我一揿入去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见到最主要见到两个 icon。 嗯， 第一个 icon 咧就写住个 I 字，即系一个圆圈一个 I 字。 information。 咁呢个 information 咧，你一揿入去嘅时候咧。佢就會話俾你聽，啊呢一、這個嘅，譬如我而家撳緊呢一個系統咧，佢咧就咁啱就寫住一個重力自流供水系統。 哦、 一入個版面你已經見到噶啦，啊唔好咁深啦，我哋講簡介， 簡介 嗰個 I 字、information 嗰個字。咁佢咧就哇，好多字啊，就簡介咗俾你聽，佢嗰、那個背景係點樣。然後咧，除咗個 I 字之外咧，佢仲有一個咧係圓圈嘅。 嗯， 咁、那個圓圈咧就好玩啦，你可以撳嗰個圓圈咧，一撳入去嘅時候咧，你就已經開始進入。即係好似佢帶行入去呢一個配水庫嘅環境一樣， 就係、是、你正話講三百六十度睇曬。 係啦，咁你而家就可以開始呢一個嘅 tour 啦。你一入到去嘅時候，你不斷都會見到嗰個 I 字啦，即係 information 嗰個字，以及咧見到嗰個白色嘅圓圈嘅。咁佢咧就唔係話你亂咁行嘅，其實你主要咧都係跟住嗰、那個圓圈嘅位置。你一撳入去咧，就好似嗰啲自動嘅地圖啦，你一撳入去就可不斷行路嘅，咁你就會行到入去好多唔同嘅地方。係、這個、啊。其实我虽然去过配水库啦，但今次呢个360度嘅叫做观景系统咧，其实有啲地方我之前都冇去到。 佢譬如话而家揿开最开头嗰一张咧，就系呢啲比较即系 系啊 偏埋一边嘅地方， 同埋佢系个墙身，以及咧就系近住嗰个拱形嘅顶。 系啦，我哋行唔到噶嘛。 系嗰个位其实行唔到嘅，但系佢都有个镜头咧就 set 咗，就话你嚟到呢一度咧，你都可以360度望埋个天花板啊。佢话俾你听呢个墙身啊系几时维修过啊，佢建筑嘅风格系点样啊，咁令到你会觉得咧，就算我冇去到咧，或者你想去，我 book 唔到嘅，我先喺呢一度咧就睇咗佢嗰个360度嘅。感受咗呢个一级历史建筑嗰个嘅风采，然后先至再慢慢 book 都未迟。 或者我真系去完嗰个地方，即系去完配水库啦， 系啦系啦， 跟个 tour 系啦， 可以翻屋企再 系啦。你唔明嘅，再喺呢个网上面睇翻啲简介，咁啊识佢多啲咯。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打着自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